恒生指数系报26,008点，升11点，成交金额19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7点，系升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瑞星科技93.95，系升12.47；腾讯控股272.8，系跌8毫；吉利汽车13.5，跌6毫。佳元国际控股3.76跌3,000，中国恒大16.96升3毫，盈富基金26.3冇起跌，港铁公司44.3升2.5，新鸿基地产122.4跌7，长城汽车8.52跌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4，英镑10.056，瑞士法郎8.096，澳元5.878，加元5.796，新西兰元5.598，欧元8.78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36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53美元，卖出1,29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咧由而家起至到6月9日啦，都系会暂停服务。咁而新巴路线咧15号C 都系会暂停服务噶。重复一次啦，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咁山顶缆车咧由而家起至到6月9日咧都系暂停服务。新巴路线咧15号C 都系会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都仲系挤塞，龙尾仔御龙居。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咁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都慢车噶，龙尾仔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仔北角码头。九龙方面，龙翔道观塘咧龙尾黄大仙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仔九龙货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请谨记时刻保持警觉、礼让和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嘅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睇下物业有冇联名或者未解除嘅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俾律师楼托管，买楼都系谨慎啲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佢系社工姜雁慈， 我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协助一班15至19岁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年青人咧，去开始一啲生涯规划啦。 佢亦都系电台节目制作人， 即系 CIBS 嘅意义就系能够令到佢哋去提高佢哋嗰个参与嘅动机， 点亮本地团体新方向， 透过佢哋一手一脚去自己去写稿啊，去做主持啊， 以广播展现才能。 为咗佢哋嘅成长，我哋都系好感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申请及详情，登入 cibs.rthk.hk。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 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 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Good morning， 早晨。 Good morning，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 咩啊？ 早晨，黄耀祖。 真咩？曾志豪啊？乜嘢啊？ 啱啱即系吞紧头口水。早晨，曾志豪。早晨， 曾正豪啊！佢话你个人豪哥啊。 哦，系 啊， 啊，可能佢头先听到我话又攞咗个车去维修啦。 系啊， 又出翻嚟啦，又重拾初恋嘅感觉。 哦，系咯、 啊，真 系 好 噶。重生嘅感觉几好。 系啊，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风骚嘅听众，你啦，我哋开始啊。 系啊，嗱，今日咧都系热辣辣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咧呼吁你唔好留喺公司，最好出去晒太阳。 系咪啊？晒太阳嗱，我琴日真系有晒咗一个钟头太阳嘅，但系 你仲晒做咩咧？ 唔系佢觉得唔抵得 Carmen 啊，佢 而家有一个好大嘅目标，我要黑过 Carmen。 你如果要黑过 Carmen 嘅，你应该去厨房，你应该揾个焗炉，你唔好再晒太阳， 直接窿咗佢啊！咁系咪啊？ 系咯， 真系顶唔顺啊！真系好热啊！ 唔系，但系我想话你点样晒完晒去 咩啊？ 嗰、那個蜜蜂仲喺度嘅， 佢好似一切想唔走咁樣。 係喎、啊， 唔知咪呢排 你就嚟可以升級㗎啦，知唔知啊？ 點啊？ 就嚟我哋可以叫你家燕姐㗎啦。 但係家燕姐粒麥唔係紅色㗎嘛，紅咗一點。仲要呢排咧，可能個人真係太甜啊！我今朝 又關咩事咧？ 有野蜜蜂啊！ 野完蜜蜂之後，我今朝由屋企翻到嚟電台，咬咗3啖蚊爛啊！ 係 咪蚊爛指數好高咧？ 都唔低㗎，同埋因為唔夠瞓咯。 是啊， 唔系个人热啊！ 嗱，你教你啦，你随时随地都黐住桂花田行嗰啲草丛啊、山涧嗰啲咧， 点解啊？ 啲蚊就搵佢啦， 落去个山涧， 唔使佢比较肥美啲，系啦。 你惹唔惹蚊噶？ 但系佢又够瞓， 我又惹，系啊， 系啊， 我惹蚊嘅，但系我系即系如果一堆人咧，我都系唔会被蚊即系 我通常都系嗰个嚟噶，所以咧哇咬到咧即系啊， 几好啊！ 不过都心情系愉快嘅， 愉快 嘅。 嗱，既然讲开啲蛇虫鼠蚁、蚊叮虫咬咧，我呢个题目真系开得啱啊，真系。嗱，我觉得咧，家庭主妇系好伟大嘅职业嚟嘅，因为咧喺屋企里边咧，成日都会有啲奇难杂症咧，都系要佢哋去处理嘅。 但你信唔信得晒啊？有阵时咧，有啲家庭主妇咧，即系包括我妈妈啦，佢都会好权威咁样去讲，我肯定系咁样做，但系权威性永远都系出错嘅。 系咩？ 因为你越权威嗰阵时咧，出错嘅机会系越大嘅。 哦，系啊， 系啦。 但系如果讲开草印花嗰啲，你一定要信佢哋。 咁系啊。我哋直播室都有个代表啦。 系啊，嗱，我讲嗰啲系蛇虫鼠蚁咧。咁啊，话说嗱，即系每个屋企啊，你几干净都好啊，总有一两只曱甴啊、蚊仔嗰啲飞出嚟咁样噶嘛。 曱甴同蚊唔可以相提并论。蚊是可以个个都打的，但是曱甴不是个个去对付的。 啊，这个真的识货啦，行家这些真的。 话说前两晚我这个家我住了5年的啦，一只曱甴都未出现过的。怎料当我在这里执房的时候。 嘟嘟 第一隻，仲系唔系细隻嘅？佢出现咗 哦，即系佢都住客咗好耐啦噃。 得我怀疑系，但我唔知佢点样入到屋企，因为我系住顶楼嘅。 你觉得只曱甴系识爬 嘅？你冇嘢啊！ 我谂住佢唔识揿呢 关，我穿就边层冇36楼有只曱甴啫？你话 咁咪就系佢唔知点样爬。 大佬啊，十五 楼都有只牛牛啦。 边个话住顶楼会冇蛇虫鼠蚁嘅咧？吓， 佢呢啲，佢呢啲系即系细个啲嗰啲小学嗰啲咪讲鞋咯。 系啊系啊 系 啊。 屋企点解有曱甴？我住山顶噶喎。 其实我系啦，我觉得冇噶，我觉得佢会出现噶。 蜜蜂嗰啲毒系咪开始影响？ 啲咩理论嚟噶？系啦，蜜蜂都出现得嘅，点解曱甴唔可以咧？ 我唔知，我好唔开心，因为我永远知道咧，诶， 你 曱甴出现第一只， 你同我管理处讲，喂，有个冇证嗰啲入咗嚟，你点解做嘢啊？ 你系咪帮佢揿 lift 啊？咁样， 长都睇唔到嘅咩？ 哎呀，估唔到啦！咁你个人会好沮丧嘅， 我沮丧啊，因为第一次 你咁都沮丧嘅话，系咪？ 系啊，我觉得佢会跟住咧，可能永远都喺我屋企度开始出现噶啦。 其实计第一只蜜蜂之后，你其实应该知道屋企系会有其他昆虫。 你嗰度系床下底，其实有条蛇住喺度都一排 嘅。你嗰度系与森林啊、草丛为邻嘅，大自然嚟嘅。 咁我见冇曱甴出现过啊嘛，我就以为冇事咯。嗱，第一只出现咗， 你其实养咗佢五年噶啦。 咁你讲到咁， 你肯定养咗佢。 最衰 你听日唔好上嚟我屋企啊！田啊，我话俾你知， 最衰佢冇 出嚟招呼你啊！ 嗱，只曱甴啦，头先阿田讲得啱啦，唔系个个捉到噶嘛。 系啦，蚊虫咧，个个都可以好轻易啊，有个蚊拍就搞掂。 好啦，咁咧，屋企呢排咧，即系唔知咩风水啊，衰好多曱甴走出嚟啦。我每晚咧。知唔知我真系讲真，我每晚夜晚咧一入厨房咧，譬如讲紧点零钟咧，全世界瞓晒嘅时候咧， 佢哋喺度打紧边炉， 我就饮住入去厨房度，哎呀，系咁要攞罐嘢饮下啦。一开灯啊，我而家咧真系好似咧，即系嗰啲飞虎队咧进入石屋里边咁样咧，真系要咁样噶，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开灯 plus 咁样咧，真系几只全部都系伏喺譬如灶台度咧，佢就即刻咧有灯出嚟咧，佢唔喐噶咯， 系 佢够胆唔死唔喐， 系咪先？你睇我唔到你， 好鬼惊啊！ 佢 喺个炉附近咁样咧，即系喺度 有食嘅味道 嘅， 因为 系啊，嗱有大有细嘅，岂有此理？ 一家人添啊！我撑你啊，撑住你啊！诶，讲到一家大细，我撑你条片有得睇啊！大家上 Mime 度睇下， 上咗 系啦。但嗰只系冇小强冇曱甴嘅，唔似豪仔屋企个炉头。 咁我就将一家大细我撑你就变咗第二集， 系 一家大细我拍你啦，系。 开灯嗰阵时咧，手已有冇已经揸住武器噶？ 冇啊！我而家手又我武器啦，我开头仲会咧好蛇龟咁样咧，哎呀揾厕纸啦，揾拖鞋啦，仲要梗系唔好揾自己对拖鞋啦咁样。咁去到而家嚟唔切，我见到真系啊嚟晒炸喎，真系 你真当我冇， 你真当我冇到喎，而家你搞下租好喎，你真系 呢个系主人，你讲 佢仲要离谱到，因为以前开灯咧，佢都俾翻啲面色收一收敛啊， 都走系嘛？ 有阵时而家直情盏灯嘅长着咧，佢都出现嘅，咁终于发展到有一幕咧。 佢话咁好啊，而家个主人咧知道我哋摸黑咧好麻烦啦，而家照明俾埋。 我即系又系你，又系开灯，又系呢个时间开雪柜可以有。咁啊，地理咩唔系又话？ 我而家咧就俾个难题你啦，嗱，即系你嗰啲咩灶台啊、地板嗰啲咧，你中意用脚抌啊、攞拖鞋掟啊，你中意乜都得啦，咩武器都得啦。琴日出现咗有一只系天花板上面， 即系晓飞噶系咪啊？呢个 可能佢爬上去啦， 可能爬上去噶，佢 蚁团嚟嘅你屋企啊？ 个问题佢喺天花板，佢直情系啦，我又唔知佢唔跌噶。佢倒挂咗喺嗰个顶层上面， 黐线噶嗰啲曱甴。 佢同我嗰盏咁样嘅环保灯啊、LED 灯啊同在嘅。 佢同 Spiderman 咧结合。 好啦，我而家只系问啫，点捉呢只？ 好，我会 捉。 嗱，如果真系发生喺我身上，首先我会嗌一声先。其实我唔惊嘅，不过我都会嗌一声。 我怀疑咧，佢哋咧即系其实敏感度都几低，即系可能聋聋地嘅。我试到大叫咧，向住个曱甴，佢冇走到 嘅。其实作为你嘅家人同埋邻居，真系好痛苦。 其实你同黄。要早啊！冇理由噶，我住顶楼，点解只曱甴会上嚟？我冇听过有人吓只曱甴噶。 但系我嗰件事起码都系我自己蠢啫，佢会影响其他人啊！佢嘅影响力作为一个师奶，嗱呢啲未系权威。 你又冇谦虚，你嘅蠢都会影响到身边嗰个人噶。 唔系，我真系意图啊，企图啊，我同佢 讲吓走佢， 佢吓我咪吓翻佢咯。 咁然后你就吓走咗阿华啫。 我想试下大声，佢冇反应。 点对付？点对付？仲要咁。我俾多个前提你先，你嗰个天花板啱啱对正饭台 ，OK， 但饭台上面有冇食紧嘢嘅先？ 你个厨房， 唔系啊，另一个啦，另一架， 另一架长口已经喺第二度啦， 好， 天花板。 即系你下边咧，你下边其实就饭台嚟嘅，即系话咧你不成功就变成人 了。但饭台有冇食物先？ 有。 哇，咁真系好惨啊！嗱，我嗱平 时不成功变成人啊！ 如果冇嘢食嘅话咧，我会咁做嘅，攞张凳跟住企上去，手上面咧揸住一份报纸，我唔系要一嘢就击毙佢，因为未必有咁高啊嘛。 你谂撩走佢啊？ 我会撩佢落嚟咯。喂，大家都系平地，喂，而家大家公平啲啊！ 我 唔要飞噶。 你屋企除非咧大片草地啫， 屋企又好难有大片草地嘅。 屋企就系咁多杂物，你一撩你唔知佢撩咗边度喎，你仲衰。 我屋企冇乜杂物噶，嗱，我尽量唔要杂物。 除非简洁嘅啫，如果譬如好似去阿 B 屋企咁，咪就阿 B 屋企。 玩具啊， 佢咁多玩具系咪先？ 咁又系。 你撩落去任何地方，你都好难揾到。 唔系，同埋我 头 先讲 咗。吊住喺个天花板，佢一阵间失手跌落嚟，跌咗落啲餸度，咁又点算啊？ 嗱，我宁愿牺牲碟餸。哇！我认真嘅，有咩咁大不了？但系佢飞咗唔知边度窿窿罅罅，你仲难捉佢？你捉唔捉啊？ 咁你点做啊？你 我而家就问你啦，点做啊？ 我用杀虫水咯、 啊。杀虫水，喂，但系得一嚟下面有饭啦、 啊。牺牲啲餸 噶啦。我牺牲啲餸噶啦，我认真啊。起码我知道肯定佢会死噶嘛。 唔系，但系同埋咧，你喷杀虫水咧，嗱，第一咧，而家啲曱甴好顽强噶，一下系唔死噶。佢有阵时真系咧会互相， 你都咳啊！ 佢真系会互相挣扎呕白泡咧，但系已经匿咗去边度啦。所以咧又唔系最好的。同埋咧，最紧要就系点解我话嗰个难题咧？下边有饭台，即系话就算你即刻整死咗佢咧，佢会跌落嚟噶嘛？ 我仲未话要咁都要抹噶 啦。你都要牺牲啊嘛！ 我谂要用另外另类嘅方法去处理， 系咪谂唔到？ 可以以前捉乌蝇咁样啊？ 点样捉？ 攞个袋，攞个大胶袋，跟住吸住佢。 边有咁高啊？你爬到上台啊，姐姐？ 咪爬到上台？ 攞走晒 天花板， 天花板啊！ 擒凳咯。 咁然后点啊？你攞个袋点捉佢啊？ 唔系，即系你识咩？以前捉乌蝇点捉噶？ 乌蝇都系吓死佢。 吓死！ 你唔识捉乌蝇，以前捉乌蝇咧系攞住个透明胶袋，跟住你一手咧揸住嗰个口咧，佢个袋咪会咁样啦，即系有个罩咁啊！ 全世界嘅听众一定知道你话个袋会咁样啦，而唔系咁样啦。 佢做咗动作嘅，但我做咗个动作都未明。 佢做咗个揸。揸住个袋， 揸住 个 袋嘅口，跟住俾一个好阔嘅范围，跟住咧一 hold 住佢嗰个位置，一吸落去，跟住一放手。 袋软劈劈嘅， 梗系揾啲有挺身即系挺身力度嘅袋啦。 咁啊点啫？你仲有罅隙咁啊？仲个天花板系倒掉嘅， 做乜嘢啊？攞住一个有挺身力度嘅袋。 佢讲紧攞个瓜出嚟啫，唔系嗱，唔使拗嘅。我挤低呢一个，俾大家谂一谂。 系 真系，我发觉咧，屋企嘅家庭主妇系好犀利嘅。佢哋系已经谂到个方法咧，点样对付咧？喺天花板圆垂半空，而下边系饭台，好多人质嘅曱甴，系可以将佢一击毙命，而绝对唔会影响到你个环境。 咦？但系你仲未讲埋一家大细，你点杀佢？ 我咁样今日话俾你听咯。 系啊，所以 我哋翻嚟话俾你。 喺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欢迎啊，我哋嘅听众啊，喺网上面话俾我哋知，如果你遇到呢个情况，你会点处理？ 莫非真系要揾佢哋？ 恶奸鬼要回避，奸贼作反，全力对抗显本事，不偷懒不食话费事。驱恶魔不许污染此地，境界他使他不敢太卑鄙，维持治安永打不死，将魔党尽扫除，尽力追。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嘅听众咧真系好可爱噶， 我哋 好厉 害嘅，即系捉曱甴敢死队。 嗱，我见到有几类型嘅，我觉得即系佢讲完，我都啊呢、這个应该会系你用嘅方法。嗱 ，Jackie 啦，阿 Sam 啦，都系讲用吸尘机。煮入去，煮佢入去你走唔甩啦啩？阿 Ted 咧就话用电蚊拍，系啦，跟住咧有人就话阿 Dennis 就话唔系嗱，唔好杀生啊吓！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你死我亡嘅时候啲嘢 啦。系啦，阿 Sandy 咧就话咧用咧樽装嘅漂白水喷死鲸鱼咁样，即系唔使用嗰个叫做杀虫水咁毒啦。 啊，呢个就有呢个创意啲嘅 W K Wong 咧就话用橡筋射佢， 系啊， 话要好准啊吓，可以选奥运啦，话俾你知啊，即系嗱，听众。有呢啲，我自己覺得啊，聽完之後，吸塵機係幾好， 都係一個幾好。 佢入去， 但係咁樣 喎，吸塵機。 但係我會覺得我以後唔敢用嗰個吸塵機咯。 你頭先話碟餸都犧牲啦，已經係咪？ 唔係犧牲碟餸，只係倒咗佢啫嘛，係咪先？但係個吸塵 機 我掉咗佢啊，係咪啊？ 有塵袋噶嘛？ 另外咧就係咧，阿 Yuki 咧就話啦，曾志豪，我同你琴晚竟然同時都係捉。公的 啊，即系大家都有呢个遭遇。 其实我早几日已经捉咗佢噶啦，我 系 好 惨啊， 走晒出嚟 啊，纪念不完啊，佢走嚟真系。 Christina 咧都系好有创意嘅，佢就话咧用呢个通厕所个泵啊，一嘢泵住佢，运佢入边咁样。 咁点咧？你都要放翻佢落嚟噶？ 哦，咁可能就下一步你食晒啲嘢先，即系黐住喺个天花板度。喂，食饭先啦，有多个厕所泵插住喺个天花板度咁。 喂，你知佢几少跌落嚟噶？ 咁睇你好唔好彩啦。 嗱，跟住阿 Man 就话啦。甜甜，我明白你讲咩？佢话佢以前都系咁样捉乌蝇嘅， 攞胶袋。 系啊， 哇！我真系未试过呢啲。 山琴啊，呢个系叫做 山琴咁要点啊？佢又唔系嚟自西班牙嘅，帮唔到你老公噶。 唔系啊，嗰个山琴嗰只曱甴，因为你唔想佢有丝鞋喺佢个喺埲墙啊嘛。 O K O K， 系啦，其实头先咧，即系暂时咁多个方法咧。最接近我琴日有使用嗰个咧，其实就系边个咧？ 电蚊拍， 吸尘机， 吸尘机 最似嘅 系。 咁我嗱， 你莫非攞个风筒吹走？ 唔系，我琴日见到，我咧就想话，等我嚟，咁啊，梗系谂住男子气概啦，同埋平时冇乜贡献嘅啦嘛，已经。 阿 B 惊唔惊噶？ 阿 B 唔惊啊，佢好，佢识得通风报信噶，有曱甴，佢只一声讲有曱甴，跟住咧就阿妈好惊咧，就话行埋一边，行埋一边，咁跟住咧话等老豆嚟，我谂住除拖 大地， 我谂住攞拖鞋啦，都系偷偷地攞咗老婆对拖鞋，佢唔知啦。点知佢话你行埋一边啦。我做咩？我要捉曱甴喎！ 佢认过你，佢叫你行埋一边。 唔系佢捉，跟住佢话你行埋一边啫嘛。做咩我捉得噶？佢话你系一定捉唔到噶，你行埋一边啦。我话咁边个捉啊？叫工人姐姐。我话哎呀，你话你虐待工人嘅，点解捉曱甴咧？佢得佢先捉到。我话有冇啊？即雇主嘅尊严何在？真系 晓飞啊！你有 啲咧，我想问呢阵时咧，你个尊严唔该，你冲过嚟厕所。 我尊严何在？真系， 真系。 跟住我即刻拎住拖鞋，我话我睇佢攞咩粥。跟住佢就个工人好得意，我本来厨房啊嘛。跟住佢就话：哎，快啲放下啦！个空军部队又出嚟啦！咁样。跟住个工人出到嚟之后咧，我阿妈啊，好似识咁样。 系 啊， 系你， 又系你啊！啊，我琴日揾咗你好耐啦，呢个似你。 佢冇惊讶过咧，佢嗰个位置噶。大佬，我讲出嚟你都觉得神奇啦，个天花板。 天花板啊！ 佢出到嚟咧，好明显咧，即系我老婆同佢咧，已经系咧，即系侦察部队见咗好多次啦。啊，又系你啊！ 有改名噶啦，其实阿花 系啦，阿花啦，跟住入咗厕所，攞咗碌地拖棍出嚟。 地拖棍。 伸缩地拖棍好鬼长嗰啲咧， 系 即系本来明明系阿祖嚟嘅，一怼就怼咗出去咧，真系变咗姚明 咁 样。 咁你嗰地拖系有嗰啲毛毛水嗰啲， 毛毛水毛毛水嗰只，成个圆咕碌咧， 一 边一饼咧，好似系茶面嗰啲咁样啊。 茶面有 嗰个粉叉啦，唔系嗰个叫咩？嗰个叫粉叉， 粉叉落嚟皮啊，你嘅陈志豪 皮啊嘛， 阿抢我冇。 跟住佢哇，你想做咩啊？我以为你抹佢落去啦，唔系喎，佢咪就系咧攞个地拖棍伸到好长噶嘛，咁咧佢就真系好犀利噶，佢咧就咧无声色咁样咧将个地拖咧一路淹没、淹没、淹没， 即系慢慢升高，慢慢 有 高， 慢慢沙个音乐 啦。然后咧一个阴影咧已经笼罩住嗰只曱甴咧，但系由于个粉扑咧实在太大啦，嗰个圆形好大啊嘛，其实佢冇机会走噶啦嘛，佢亦都唔敢走啦， 硬落去， 向上一怼就走咗啦。 即 系嗰只嘢就走咗啦，即系过咗身啦。 哦，系啊，从此以后佢就无忧无求啦。 好 在 第二度啊， 眼高潮咩？ 咁然后佢就跌咗落去嗰个粉扑里面咯。咁然后咧，就工人姐姐连人带嗰个地拖棍咧，就拎翻入厕所咧。 唔系连人啊，连条丝啊， 就咁样咯，就将佢摆落去搞掂晒，搞掂咯， 加人工啦。 唔系嗰个地拖咧？ 地拖咪洗咯。 消毒啊，洗咯，佢喺里边噶啦。 咪有啲地拖头可以换噶嘛， 同埋又唔使抌咗佢嘅。 系地拖头相对地， 讲真啦，平时嘅工人姐姐喺你屋企度啊，都可能攞个地拖头嚟做个第二啲嘢啊嘛，个第二啲嘢你 唔知。同埋呢个我哋觉得呢个方法真好啊，佢完全冇机会跌落嚟噶。 吸住咗。 咁你跟住只不过咧，即系你需要攞翻啲消毒酒精诸如此类，你抹翻天花板咯。系啦，因为嗰度都系战场嘅位置嚟噶嘛。 即系咁 样 啦，每个姐姐咧喺屋企最大功 夫 就系捉曱甴噶，我真系咧。 同埋我唔明佢点样研发出呢一招嘅咧，我都系谂住咧飞拖，我真系谂住飞拖鞋嘅。 佢唔够高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系，我都唔够高噶，我都系谂住擒上去攞拖鞋掉佢啫嘛。但系后来呢一招，我终于发觉有咩分别咧？除咗佢方便之外咧，系唔会失手噶。 因为佢范围大啊嘛， 范围大啊， 兜住嗰个感觉， 最紧要系兜住啊！真系，你攞拖鞋咧，你打得死佢啊！即系除非你真系一下就食埋落去里边嘅啫。 喂，佢嗰个咧系就系天罗地网咁样，嗰啲 无处可躲。 嗰啲地拖咧系好多嘢走咗出嚟嘅啫，嗰啲毛毛系咪先？佢一插落去，哇！ 所以我觉得你真系要俾咧喺屋企里边咧，即系为你辛勤咧把关嘅嗱。有啲有工人姐姐，有啲就系你老婆嚟噶嘛， 或者系你妈妈， 佢系啦，佢自己研发嘅。我相信佢哋嗰啲爱国者导弹。都系咁样发展出嚟噶，嗰啲咩杀得防御系统都系咁出嚟噶啫，大佬啊！ 我想话咧，啱啱咧五月嘅时候咧，姐姐就帮我搞掂咗个曱甴嘅时候咧，我真系私人整咗$100俾佢。 哇，你真系好阔 啊！你有冇发觉，其实佢自己带啲曱甴入嚟噶？ 我姐姐，你系最好的嘅， 亦都要多谢咧我哋所有嘅听众啊！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啊，遇到呢啲小强喺屋企有啲咩方法嘅话咧，网上面佢哋留咗好多好有创意亦都好实用嘅方法，大家 可以 睇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长者支援服务有改善空间，虽然政府有足够资源，但业界面对人手不足问题，未能聘请足够员工。林正财又话，过往亦都曾经鼓励年轻人加入护老行业，但人口老化令整体劳动人口萎缩，以致成效不彰。本地长者服务亦面对土地问题，觅地兴建院舍平均需时10年。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亦话，护老院舍人手短缺，晚上一名职员需要照顾的长者可能高达60人。南华前足主张广勇回应外界批评他担任足主期间经常干预球队运作，他说不可能不管，因为一旦球队出问题，最终都是找他负责。他说曾经在球队训练时见过球员和教练互相闹交，更加有球员要求他更换教练，因此他认为不能够只是被球员主导，否则不是老板足球而是球员足球。张广勇又说曾经在南华在亚协杯连输3场之后，决定要参与教练团的管理，改变教练阵容，但他强调是集体商业。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继续审议东涌新市镇扩展的填海和前期工程，涉及超过205亿。人民力量陈志全关注东涌东填海区的飞机噪音问题。发展局副秘书长陈仲清表示，日后机场第三跑道落成启用后，飞机升降航道和时间分布会改变，相信对于东涌东的噪音能够起到缓冲作用。议员刘小丽质问政府会不会在大屿山兴建新医院，陈重清说北大屿山医院旁边已经预留足够土地扩展，相信能够应付人口增长。沙特阿拉伯等7个国家和卡塔尔断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的时候，促请沙特团结区内国家维护和平，打击极端主义思潮和恐怖分子财政的来源。特朗普较早前表示，早前的中东之行得到回报，认为孤立卡塔尔是终结恐怖主义的第一步。部分国家试图划船，包括土耳其和科威特，都表示孤立和制裁无助解决危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21点，升24点，成交金额2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9点，升11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瑞星科技95.1，升13.62；吉利汽车13.78，跌3.2；腾讯控股272.6，跌1蚊；盈富基金26.3起跌。佳元国际控股3.8升一仙，中国恒大16.84升0.8，恒生 H 股107.5升5毫，港铁公司44.35升3毫，建设银行6.59升一仙，中国平安51.05升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系109.53，瑞士法郎0.963。澳元0.754，加元1.345，新西兰元0.71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6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8美元，卖出12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啦，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要过咗呢一段路咧，前面交通先至正常噶，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近住深井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在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啦，近住税务大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前少少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市超域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长咗啲，排到去丁九啊，就系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丁九。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出口沙田啦，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琴日做咗一家大细我杀曱甴嘅活动，啊，唔知啊曾少边有啲咩睇法呢？一个换一个，明明系爸爸妈咪又拱走爸爸，搵嚟姐姐，咁佢会唔会觉得，爸爸你都系同我玩讲故事好啲啦？唔知会唔会咁呢？定系喺阿曾少边面前有啲咩威风史会讲俾阿曾少边听嘅呢？我哋有请经常用故事氹个仔欢喜嘅曾志豪。 琴日我梗系会将捉曱甴嘅英雄事迹化为自己嘅故事讲俾佢听，将姐姐换成自己啦。其实唔系嘅，佢目睹成个过程，佢知道咧捉曱甴呢啲咧都要交俾专业人士去处理先得嘅。亦都多谢我啲听众啊，一阵间真系读下你哋啲正都无论爆笑嘅点子，一阵间一齐分享一下。不过你讲得啱。讲古仔呢其实有时都好反映出呢即係人类嘅一啲黑暗㗎。点解呢？你有冇留意好多时呢啲童话故事呢或者俾小朋友听嗰啲古仔呢都系以啲动物作为主角嘅。以前呢即系睇嗰啲卡通片嘅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啊点解大部分呢都系得啲动物。人类呢每次出场呢都系比较邪恶㗎，唔知点解呢？我而家终于都明白。因为呢大自然呢系好残酷。但系人类有阵时比大自然咧系更加残忍嘅。如果我要讲个故仔俾曾小 B 听咧，我而家呢个可能系恐怖故事嚟噶，你听一下啦。阿 B 阿 B， 嗱，今日讲个故仔俾你听一下。从前咧有几只咧嗰啲露鸟 B B， 佢哋系雀仔嚟噶，佢哋咧就住喺树上面，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咧咁样生活，系佢哋冇交租噶。不过咧，佢哋嗰啲楼咧亦都唔会升噶。总之佢哋又冇搞到人，佢哋就喺树上面咧就捉巢。哎呀，不过有一日咧，啲露鸟 B B 咧突然间听到吠吠，有啲怪声出现咗。佢哋谂紧啦，死啦，会唔会有啲咩野兽走埋嚟食佢哋咧？但系妈妈将个巢筑到咁高，应该唔会有野兽可以擒到上嚟啩。同埋我哋都与世无争啦，又应该唔会有人会搞我哋啩。但系点知佢哋继续听到飘飘飘嗰啲声，然后就有啲露鸟 B B 瞓瞓下觉嘅时候，突然间咧成条树枝冧咗啊！佢哋住紧嗰间屋咧，亦都随住个树枝断咗咧跌咗落嚟。啲露鸟 B B 好惊啊，因为佢见到自己有啲哥哥姐姐咧就咁就跌咗落地下度，跟住冇翻过上嚟啦。而有啲咧亦都唔知走咗去边度，然后自己嗰啲咧就好阴功咁样咧跌咗喺地下，身边净系见到咧有啲又有手又有脚。又有锯啦，有啲咁嘅人咧喺度行嚟行去，好嘈啊！周围都好嘈啊，而佢哋就冇乜声嗌到出嚟啦，因为佢哋都只系露鸟 B B， 好细个噶咋。然后咧，仲听到咧身边有啲人咧喺度嗌就话：喂，嗰度有 B B 噶。然后又听到隔篱有第啲男人就话：冇嘢噶，我跟住会将佢哋摆翻上去噶啦。露鸟 B B 太细只啦，佢唔识得话俾佢听咧，你摆我上去都冇用啦，个巢都冧咗咯，同埋我有好多兄弟都走咗啦，你点摆翻我上去啊？系啊，就系咁样咧，好阴功，啲露鸟 B B 咧可以话系家破人亡啊，个巢又冇咗，兄弟又死咗两个，最惨嘅就系。佢哋完全唔知关自己咩事噶，因为据讲咧系有人投诉嗰度好多雀屎啊，搞搞佢啦。其实有雀屎又有几咁出奇呢？你人都会屙啦，系咪？莫非你人一被人投诉屙屎，咁点啊？拆咗呢间屋啊！所以我都真系好唔明白嘅，小朋友呢、这个故事真系唔知有啲咩教训可以俾到你嘅，因为据讲喺大埔附近咧广福道嗰度有人投诉话有雀屎，咁其实有雀屎你咪清咗地下啲雀屎佢咯。我又唔明啊，边个谂到咁绝嘅？有雀屎啊！就剪啲树枝啦，咁样你话俾我听，系咪啲树枝屙啲屎出嚟啊？唔系啊嘛，咁你剪树枝做咩咧？即系好明显，系咪又有关部门谂住用釜底抽薪嘅方法咧？剪树枝，咁明知啲雀仔喺树枝度筑巢嘅，剪咗佢， 咁咧就唔会仲有雀仔出现啦，冇雀仔出现就冇雀屎啦。咁呢啲真系冇雀屎啊，干净盲啦，佢哋真系盲噶。咁大个鸟巢就喺个树枝上面，然后如果你睇翻报纸，系有好多街坊咧见到有雀仔跌咗落地嘅时候，已经系阻止修剪树木嘅嗰啲政府人员同佢讲话：，喂，有鸟巢喺嗰度。咁但系换嚟嘅就系头先嗰个实在太傻嘅答案啦。我哋会将佢挤翻上去噶。哇！呢、這个真系冇得弹嘅政府思维嚟噶，点解啊？你唔觉得好似嘅咩？我得噶啦，我哋拆完之后咪再俾你园区安置咯，或者附近揾笪楼咧，俾你再住翻上去咯。不过你嗰层楼就要拆噶啦，你嗰个原址就不能保留噶啦。系咪真系要同一套嘅思维呢？我谂啊，今日发生呢一个咧，即系大埔广福道咧露鸟嘅即系鸟巢啊，俾康文署粗暴剪树毁埋鸟巢嘅事件咧，我觉得真系唔可以就咁算数，大家真系应该多啲关注，因为其实佢都暴露出咧，我哋政府部门咧嗰啲分工不清啦。渔护署系知道有雀仔喺度嘅，康文署又唔知道，但系剪树嗰个康文署嚟嘅，咁你话啦？咁点算呢？嗰隻雀仔有冤就无路数，嗰两隻鸟 BB 就死咗啦，咁边个赔呀？边个负责呀？嗰啲工人就话俾你听，嗰係唔关我事啦，我跟規章做嘢㗎咗，我收到 order 要剪树㗎咗，嗰个就话我收到市民投诉有雀屎喎，咁最后即係白死啦，树枝亦都係白剪㗎啦。我下次呢同阿 B 讲故仔呢，真係要讲得再小心啲呀。係呀，就算你咩都冇做错都好呢，都会天降横祸㗎仔。风头火势嗱，阿黄耀祖咧就住喺嗰啲咧，即系啊深山野林啊，大自然附近噶，所以咧有时都要靠佢帮我哋咧守望相助，睇下仲有冇人会投诉咧有雀屎，然后就要剪树枝，呢个逻辑点理解嘅咧？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一定会好好咁样去保护住啊！我住嗰个山头嘅动物噶吓，因为咧，譬如我嗰头咧，成日都会见到好多野猪嘅，唔单止雀仔添啊！我觉得佢哋咧都应该要可以同我哋和平咁样共处，呢一个咧系我哋应该可以做得到噶。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纹身。嗱，一讲纹身，大家会谂起啲咩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即刻谂起我坏人嚟嘅，即系仲系有一个既有嘅概念啊，谂住啊，如果佢个身有条龙啊，有只虎啊嗰啲咧，应该咧就坏人嚟嘅，唔系好嘅。虽然好多朋友咧，佢哋而家选择纹身啦，都可能系一个特别嘅纪念，需要去咁做。不过讲到可能我哋即系一啲嘅长辈嘅朋友啦，佢哋依然都会觉得哇，纹身好似唔系几好、啊，明明咧个身体啊白白滑滑咁样，好靓仔噶嘛。要整到花呢碌咁，点解呢？咁但如果我而家同你哋讲纹身嘅墨水啊，有一个改良嘅话，可以通过呢个墨水可以睇到大家身体嘅情况，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考虑纹翻一个身呢？讲紧就系咁样嘅，而家咧就喺呢个麻省理工学院啊，一个媒体实验室嘅研究员啊，佢就发觉原来咧将纹身用嘅墨水做一啲嘅改良。咁样係可以反映到大家身体嘅情况，从而呢就可以见到大家身体上面嘅血糖啦、钠嘅含量啦，又或者酸碱度等等㗎喎。即係讲完嗰啲大家都可能都唔知系啲咩啦，或者简单啲去咁样讲。如果你个纹身会随住你身体嘅状况变色，令到你呢可以就咁目测都已经知道你身体嘅情况，你又会唔会考虑呢？譬如啦，糖尿病嘅朋友，而家咧好多时候咧都要用吉手指嘅方法，咁样咧先至可以测试到佢哋血糖嗰个成分系点样嘅。不过如果你用咗呢一个改良咗之后嘅纹身墨水啊，如果你嘅血糖度系高嘅话咧，你嗰个纹身咧会变成啡色嘅。如果变成咗蓝色嘅话，咁就代表你血糖嗰个含量咧就系相对嚟讲弱咯。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几好同埋几重要嘅发明嚟嘅，因为咧真系有啲长期需要啊监察住嘅病人咧，或者一啲长期嘅病患者啦，佢哋可能咧有阵时我哋唔明白嘅话咧，就唔知道佢哋每一日都要花好多嘅心机去检测住咧究竟佢哋身体嘅情况系点。呢一个咧真系好简单，用我哋嘅眼睛啊，已经可以知道诶佢哋目测成嗰个情况会系点啦咁样。 咁啊，呢一个咧而家都仲喺呢个研究当中嘅啫。但我会话，如果呢一样嘢真系可以推行得到嘅话咧，我都唔介意咧喺我只手啊或者一只脚度啊，点一点啊，加粒麦咁样啊。但佢咧就可以话到俾我知啊，我身体嘅血糖啦、钠嘅含量，仲有呢个酸碱度系点。而呢一个咧，好可能会研究到出嚟嘅发明咧。其实同我哋香港嘅朋友系有关系，大家咧都可以攞到个 credit 嘅。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其实呢一位而家咧就呢个麻省理工学院嘅研究员啦，曾经喺2012年咧就嚟到香港嘅浸会大学嗰度咧做过研究助理嘅。佢当时咧就见到啊观察到有个情况，就话譬如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发现好多香港嘅女生啊都会贴一啲假眼一毛啊，又或者咧点去 gel 下甲啊、美下甲咁样，就令到佢咧。联想到其实原来化妆方面呢加入一啲科技嘅元素啊就可能可以了解到我哋嘅身体更加多㗎喎。自此佢呢就好努力去研究啊点样将人体啊当作为一个同科技互动嘅平台，就好似今次嘅纹身墨水咁样啦吓。透过你嗰个纹身墨水嘅颜色啊，咁就可以表达到你身体嘅情况系点。唔知啊要用多几多时间呢样嘢真可以完全咁样研究成功啊吓。但如果系嘅话，我諗对于一啲病人来讲都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风头火势，我的拍档桂花田如果要去纹身的话，我估计应该打死都不制的了。但今次如果这个纹身墨水可以反映到你身体的情况，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这样做呢？桂花田， 我想我都是不会的，那正正经经去检查检测检验不是好些咩？刚刚在早两日星期一的时候，我在风头火势先讲叫啲年轻人唔好因为一时贪快搵快钱而断送自己嘅前途。今日大大版各大报章都有讲啦。泰国毒品调查局上个星期收到香港的警方情报，指有毒贩有贩毒集团将巴西运出来的毒品经泰国转来香港，而相关的毒品调查亦都有这个叫做目标人物。结果是怎样？结果星期日在泰国就发现那三个目标人物出现，当然截查他们，而在他们的行李暗格搜出价值1100万港纸的 12.3 公斤的可卡因。那三个目标人物是香港人，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分别19、22和24岁的，有男有女。那他们三个人当然即时被捕，而在问话中他们就说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啊。那他们就说在一间楼上的网吧工作，认识了一个香港的女人。那而那个女人呢还用每人8000元的酬劳叫他哋帮佢带毒品，而其实咧都即系其实咧佢哋都即系我想话嗰三个年轻人都唔系年轻噶啦，即系都大噶啦。咁点解即系吓唔用下自己嘅脑袋去谂下咧？喂，你唔好以为咧你自己哦冇人认识噶，我帮佢带啲嘢啫，咁啊过咗关就得噶啦，咁啊就有钱赚，仲免费去旅行咁着数。你哋唔系唔识谂啊嘛？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咁好揾佢自己去揾啦，点会益到你哋三个啊？其实咧。香港警方咧，已经啊，即系喺学校啦，即系同埋政府宣传啦，都宣传唔少啊，叫大家毒品真系掂都唔好掂啊！嗱，今次咧睇到啦，佢仲要系越洋喺度泰国犯事，泰国咧对于呢个涉及毒品嘅刑事罪行咧系好严谨嘅，即系佢有一个好严谨嘅刑罚嘅，只要携带超过100克或者以上嘅毒品咧。定罪之后可判处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乎终身监禁。如果再严重啲，会有死刑嘅，系死刑啊！即系我唔明点解嗰啲年轻人你会咁嘅？你人哋唔见咗啲货，系啊，俾人搜查咗，佢只系唔见咗啲货，但系你唔见咗系咩啊？你唔见咗你嘅前途啦，你系分分钟会断送咗你嘅生命嘅。咁值得咩8000元？即系喂，即系再奉劝各位年轻人，除咗毒品你唔好吸。唔好吸入身体之外，亦都唔好掂，唔好帮人带啊！希望学校方面啦，家长方面咧，都多啲俾呢啲新闻嗰啲年轻人睇。如果你要钱嘅，正正经经去搵份工，去打份工，唔好因为帮人哋而断送咗自己前途啊！ 不消长跑，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 呢只歌一次过将几 大相关，好在 系囚鸟 彭宁嘅 系咯，我嗰只雀仔唔系我嗰只雀仔， 你唔好乱咁攞自己只雀仔出嚟讲， 跌落水嘅 系啦，冲鼻水冲去个舞会 系啊，喂，你知唔知咧？早两日咪话咧呢个即系卡塔尔咧。就即係俾人哋同佢话断交㗎嘛。咁、 嗯 嗯、跟住呢已经出现咗一个好夸张嘅情况喎。抢粮食。 梗係抢粮食囉。 对、哦。 佢冇即係嗰啲叫入口嘅嘢喇喎。咁冇入口嘅嘢就喺自己所余嘅嗰啲地嗰啲嘅物资呢。咁、 哦、 就咁你唔抢我点知挨得几日。 今日睇到个新闻呢就话已经喺卡塔尔里面呢佢哋嗰个即係超级市场啊。 嗯。 全部呢就俾人扫清晒。係啊，因为即係好似阿田话斋佢话佢九成嘅食品咧系依赖入口嘅， 系 咁佢而家咧俾嗰啲叫做咧即系邦交国家咧， 系啦，六个国家 海 海陆空封锁影响运输，咁咧而家民众就担心，喂大佬呢铺大件事啦，又冇嘢食，咁于是乎咧就要去超市度抢啦，嗰啲肉啊、面包啊、牛奶咧俾人扫晒咁样、 一定啊，因为你唔入口嘅时候，唔系九成、啊，你谂下， 系啊， 即系佢基本上自给自足唔到俾国民啦、已经。 但你谂下，你谂下呢件事系咪好讽刺啊？嗱，佢系好有钱嘅国家嚟噶，点解咧？佢系石油国家嚟噶嘛，但佢得翻石油。 因为石油唔可以食， 石油唔可以食，唔可以饮 噶嘛， 系啦， 系啦，即系啦，有钱又点咧？有钱又买唔到嘢， 真系啊！ 唔系，但系你调翻转头嚟讲，香港都系噶，香港咧都一个好有钱嘅城市啊。其实你见到个库房年年水浸，大家就知道其实储住好多钱噶。但 系 如果大家利是发生啲咩事，即系我哋俾人哋断粮嘅话，我哋都好依赖油好噶。 我哋不过好在我哋好啲， 点解？ 我哋真系仲有啲新界农田咧，嗱，所以系 够唔够食先？有冇米咁够？我哋要食咁多碗饭， 支援唔晒嘅，食翻两条新鲜蔬菜咯，但而家咧，我觉得真系好讽刺，一个好富裕嘅国家，但系佢就会出现一啲咧，好似只有喺咧贫穷落后啊地方咧，先至会有抢购嗰啲粮食，又再话俾你听，喂，真系咩叫浮沙城市咧？其实佢得石油噶咋，你冇嘢换俾佢嘅话咧。真系唔通飲石油過日子咩？ 而家咧好多團咧，即係旅行團啦。咁因為好多時咧都可能喺即係用佢航空公司啦，依間航空公司跟住咧又可能經呢個地方轉機啦。咁都要改道啊，要改係其他地方添啊。 係啊，所以咧而家仲要話喺邊境嗰度咧有好多咧運載食物嘅貨車咧塞滿喺沙特邊境咧入唔到去，即係卡塔爾。咁所以咧佢哋連啲船咧都入唔到去。係 啊， 係啊。咁呢一輪咧 都幾大件事嘅，其實都 好大件事㗎。不過嗱，就係鬥長命㗎咋，你冇嘢。食之余，嗰度啲货又出唔到、啊，中东咁立立乱，点算？ 国金额36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5点，升100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瑞星科技95蚊，升13.57；吉利汽车13.66，跌4.4；腾讯控股272.4，跌2.2；盈富基金26.3，冇起跌。佳元国际控股3.76跌3仙，建设银行6.56跌2仙，中国恒大16.86升2毫，恒生 H 股107.3升3毫，中国平安51.05升2毫，新鸿基地产122蚊跌2.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4，英镑10.055，瑞士法郎8.094，澳元5.875，加元5.796。新西兰元5.598，欧元8.781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4。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6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71美元，卖出129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啦，龙尾就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入边嘅管道中间。咁另外提提大家，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啦，由而家起至到6月9号啦，都系会暂停服务。而新巴路线15号线啦，都系会暂停服务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山顶缆车啦，因为有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咁由而家起至到6月9号啦，都系会暂停服务。新巴路线15号线啦，亦都系会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出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长华村、新田公路古洞去上水、最后就是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想醒啲， 听晨光大学啦； 想 sharp 啲， 听晨光大学啦； 想聪明啲， 都系听晨光大学啦。 Yeah, good， 朝朝都有唔同嘉宾同你上堂，准时扭开收音机就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7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26号至6月底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的意见。想知多些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我是一个家 姐，爸爸成日要我同细佬分享，分俾享即系我噶嘛。 我是一个细佬，爸爸成日叫家 姐让嘢俾我，佢都唔肯噶，搞到我咩都冇。 我咪就系嗰个爸爸咯，佢两个系咁同我争老婆，咁我点啊？ 系唔系觉得好烦恼呢？丰收快活人帮到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仲会有专家同你分享同家人相处之道。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太阳又唔好俾佢停，31度气温又升咗少少，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其实咁晒咧，唔应该出去晒噶，知唔知啊？要避啊！ 但系老人家啲说话，大家自己过滤下啦。 唔系，但系又真噶，因为讲紧咧话，可能晏啲咧会去到成34度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 夏天个太阳唔好嚟晒，我哋做咩？我哋 唔系，即系叫你唔好出去特登去晒啊！你未必晒得起啊！ 饮多啲水，呢个系好紧要嘅，补充水分。 因为 UV 指数系八啊，甚高啊。 咪搽太阳油咯，所以都话。 提醒又可以，大家一家人嚟噶嘛， 一人小句啦， 一人小句啊嘛，系咪？ 我唔抵得佢头先讲富民都讲得咁开心。 即系呢个其实真要我讲我条题，即系要讲一讲先。我哋成日都话啦，我哋风骚里面其中一位主持咧，可以称得上咧东话咪有嗰啲卡拉之声嘅。 系啊， 我哋有富民之声噶嘛， 系啊， 就是、阿田咯， 佢咪富民轩咯。 哇，佢头先喺成个新闻里面，佢揸住报纸唔同嘅富民，又读人哋啲名， 唔系唔同嘅单单啫。今日我见到 咁，你个演绎方法几好，你演绎到好似有四单咁样啊， 同埋你读足。五分钟， 大家逐啊嘛， 你仲要完全唔理我哋两个感受，自己自言自语咧，哇，系咪真系佢死咗咧？哎呀，原来佢，我好彩仲有男孙啫，哦，个名咁样噶，哎呀，原来几廿岁啦，咁样真系， 系啊， 唔知俾咩反应， 完全亲身经历咗啊，富民之声， 系啊， 请求小弟一拜， 勉励勉励， 好，问下两位拍档先，嗱，大陆，中国大陆，你觉得佢哋最叻系咩啊？ 假 创造 最叻创造， 好啦， 系啦，嗱，你头先阿答啱晒嘅，嗱，我自己觉得即系呢个我嘅定律嚟嘅。 重组句子有假啦，有化学啦，同埋创造噶。 咩叫化学啊？ 佢嗰啲 cam 啊，嗰啲咁 样，即系佢用头发做豉油嗰啲啊。 哦， 咁其实点解你唔索性话佢哋系 IQ 博士咧？ 嗯，都 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啫， 模仿又得。创作又得， 系 啦，可能咧，因为大家头先两位拍档讲嘅嘢太准确啊，嗱又假嘅嘢佢哋出名啦，即系化学嘅嘢又出名啦，从而佢哋衍生咗一个咧，喺呢几年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同埋赚到几多钱嘅一个行业。有一间公司 系 专系做假嘅嘢， 做假， 但真系令佢致富嘅。佢呢间公司咧就叫做中国山寨明星艺术团。 山寨明星艺术团，哦， 即系专揾一啲咧，似嗰个人，譬如似黄耀祖、似曾志豪、似桂花田嘅人， 哦，咁样嘅，咁嗰啲真系揾唔到食，真系 咩嗰啲咩边啲揾， 真系揾唔到食， 即系似我哋嗰啲啊， 真系窄少少啦， 窄啲啫，冇话唔得嘅， 唔系扮你就唔窄嘅，都要阔啲添嘅，真系。 但系咧，佢讲紧嘅咧 ，OK， 而家其实唔止大陆噶嘛，美国都好兴噶， 唔系佢哋都兴嘅，譬如就之前，譬如我去睇香港个榄球赛咧，佢都揾咗三位嘅朋友嚟扮 三个政治嘅人物。 嗰时有一个中意扮 好似 嘅，有一个扮碧咸好似噶，有一个成日都攞嚟即系招摇撞骗咁样噶。 电视嗰个广告咧，嗰三个领导人咧，咪又系 咪嗰三个咯？ 系咯， 特朗普啦，跟住就奥巴马。 特朗普而家咪最近劲红咯， 金正恩啊嘛， 都系扮特朗普嗰个，好红噶真系。 但系有少少唔同噶吓，外国嗰啲咧就讲到明俾人哋知，我哋系假嘅。 咁而家呢啲咧？ 啊，呢个就有少少嘅分别。 佢冇得扮真噶系嘛？ 唔系咁啊，嗱，冇得直接呃。 冇得话系真系嘛？ 系咯，你冇得话自己系真噶。 嗱，但系 即系佢外访咁样，我嚟到呢度啦，落到你嘅社区啦，啊，重庆。咁、哦、你冇理由话去铺晒红地毡，即系哦，莫非申请钱跟住？ 唔系系咪嗰啲即系扮话刘德华喺四川出巡，跟住咧但系离远又带住黑超，咁然后咧搭咗个高台喺下边咧，同啲 fans 挥一挥手， 又望唔清嘅，但系见到 人 嘅， 每人都收你十蚊都发啦，系咪先？系咪咁样啊？ 跟住大搞嗰啲 party 啊，即系又请人食饭啊，咁咪又可以申请钱咯、啊。 开股先，好紧张。 系有啲类似嘅，佢哋个当事人咧都讲，其实佢哋都有少少游走喺呢个法律嘅边缘嗰度。讲紧佢哋系点样做嘅咧？ 系 因为而家咧内地嗰啲明星啊，要佢哋出。即嗰啲商演啊，各样嘢实在真系太贵啦。 系啊， 讲紧咧即系过百万一场咁样噶嘛。佢讲紧咧，所以佢哋咧就培训好多呢类型嘅山寨明星出嚟啦。佢哋每年咧讲真啊，佢哋做嘅商演啊，可能咧比嗰个即系真正嗰个版本啊，系更加多嘅。 系 佢哋有啲咧系一年可以上演过千场嘅。 咁犀利？ 真系咁犀利啊！ 咁但系当佢真定假咁咁嚟请噶？ 两样都有。佢咧就嗰、那个我头先话法律罅嗰个位置系点样咧？佢就游走喺法律嘅边缘，就用一啲字眼，譬如咧。就同啲公司讲，你哋可以用少量嘅投入，就达到百万明星嘅回报效果。跟住咧，佢哋咧就会有，譬如有山寨谢霆锋啦，有伍佰啦，当然啦，范冰冰呢啲咧，即系咁靓咁出名嘅，就一定有噶啦。 其实咁佢咁靓啊，自己搵条生路去行啊。 我话俾你知啊，其实你知唔知收紧嘅钱一场啊？嗱，但 系 真系似噶，真系似，我俾啲相大家睇下。 即系话佢好靓咯，系咪啊？ 系啊，嗱，譬如我哋俾阿谢霆锋大家。睇下先，同埋俾阿范冰冰睇下先吓，净系睇下呢两个。我话俾你知，你就咁睇远睇，根本嗰个就系谢霆锋， 个头发假啲嘅， 同埋隔篱嗰个未系范冰冰。 嗰、那个女仔真系好靓。 喂，大佬，佢扮紧嗰个系十几年前嘅谢霆锋嚟嘅， 嗰张相咧系六年之前嘅， 有啲似王杰， 我觉得系都有浪子嘅感觉。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佢哋咧就即系，因为佢哋收得平好多啊，5000蚊到50000蚊咧就可以揾到一个假嘅嚟，但系同时间咧佢哋又可以制。做到咧有一个好大嘅效果啊，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已经慢慢知道啊个真嗰个咧就请唔到嚟噶啦，但系唔怕，我哋今次咧我哋就请个山寨版嘅嚟，不过而家得到嘅咧、哦、就系啲真正嗰个明星咧就开始抗议啦， 即 系话咧， 即系喂你唔好再喺度扮我嚟赚钱， 系啊，例如咧歌手伍佰啦，咁啊喺内地咧就系非常之流行噶嘛，咁啊见到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就会用话山寨明星，佢哋咧就冇讲清楚。究竟嗰个系咪真系伍佰？佢俾咗个名佢，比如咧就叫月光伍佰， 月光 嗱、哦，即系加啲词语落去， 加啲个词语，但系佢真系用咗伍佰个名噶喎，前面加咗月光两个字。 佢学你话斋，佢走法嚟嗱咯，我唔系讲伍佰啊，我讲月光啫嘛，你唔系讲伍佰就唔系噶咯。 跟住佢所有嘅字咧，佢我冇话我错啊，佢就话咧嗱，但系阿伍佰就话佢根本就喺度假冒紧我，就出席一个商演啊，就令到始终咧明星要顾翻住自己个招牌噶嘛，你啊做得唔好啊，或者俾人哋知系做假嘅话，会唔会？好容易就联系到，喂，我有冇份参与啊？我派咗个假嘅人嚟、啊， 因为佢譬如做咗个商品，譬如吓风骚牌嘅护肤品咁样，佢走去做 show， 咁人哋以为系你代言噶啦嘛，系咪？咁你跟住佢有啲咩出错嘅时候，会赖翻落去真嘅伍佰度噶咯？ 系啊，所以咧，佢哋明星而家固然自己有啲惊啦，因为咧其实本 身但又高唔高到咯？ 嗱，高唔高到咧？嗱，佢哋自己嗰、那个艺术团啦，佢哋叫自己做艺术团， 个 名几靓 啊！ 出嚟都有讲到噶，佢话即系。系啦，而家都喺个法律嘅边缘。不过咧，我哋咧只系模仿， 哈哈 就唔系冒充。 系 佢就坚持即系呢一点度。但系啲明星就开始话唔系，我觉得你系冒充。你嗰啲字咧搞到咁含糊嘅话咧，根本普通嘅观众咧又远睇，你可能真系净系出嚟挥一挥手。咁而家嗰啲明星商演都可能出嚟挥一挥手，一分钟就收钱走噶啦。 佢咧头先嗰个月光伍佰咧，佢系抵死啲噶。 系 因为点解咧？我睇翻咧有另一个报道咧，就讲咧佢最近就喺苏州办咗一场商业活动。咁咧介绍佢出场嘅时候咧，冇话佢系假， 即系当系真。 佢 系 点样介绍咧？个主持咧，直情就系话：好，而家有请我哋嘅摇滚教父、词曲创作人、音乐人、演员伍佰老师。跟住佢走出嚟， 系 咁，然后佢出嚟咧，亦都冇澄清，反而咧继续就用呢个身份咧就进行表演啦。 哇！佢有晒伍佰，佢之前即系佢自己所真人嗰所拥有嗰、那个嘅咩音乐创作。 但系跟住咧落嚟咧嗰个问题咧，就令人发觉。可能连个 MC 都系俾人哋呃咗噶， 即系佢都唔知道。 因为点解咧？个 MC 介绍完伍佰出嚟之后咧，佢就问佢有关新专辑嘅发行问题。 系， 咁点知个假伍佰咧就话：，你哋今日嚟呢度其实系睇楼啊，就唔系睇我呢个人啊，系咪？所以我哋不如直接讲重点啦，个专辑就唔好提住啦，咁样。 哦。 跟住咧就 定系一场戏嚟噶，即系嗰个司仪可能系知道嘅，但系只要做到假，连嗰个假嘅伍佰咧，佢嗰个答案咧都系一早度咗俾佢嘅。 唔系，因为咧佢而家最后点样扬出嚟咧，就话呢件事咧，即系喺网上面俾人转载咧，就有啲伍佰嘅歌迷识穿咗佢啦。 系。 咁同埋咧，你就咁听呢段对话咧，个 MC 可能系咪唔知嘅咧？如果知嘅，佢问呢条咪好傻，佢个答案又话，不如唔好倾专辑啦，索性就唔倾啦，一嚟就净系话，伍佰老师今日嚟到呢度，不如同我哋直接讲下层楼啦， 系啊，挥挥手咁样。 佢哋啲商演其实就系想帮佢哋啲即系商品做宣传咧，譬如话佢系嚟卖咯，系啦，咁啊，即系你 M C 都俾佢困咗。 我就觉得好似阿祖咁谂，可能真系稿里面系嘅稿啊，即系话嗱，我今日唔讲我专辑啦，我哋专注讲呢个楼盘，即系从而转移，以为呢个真系伍佰咯。 但我肯定有一点咧，一定系。呃人嘅水分咧，真系非常之高。 系啊，而家佢就都 告唔告得咧？吓，真系。 佢嗱呢只就真系告得噶，因为佢冇表明身份啊， 佢直情系冒充啦。 系啦， 就法律嗰个位置， 模仿同冒充两 样 嘢啊。 系啊，都好多噶。譬如香港，我哋之前咪有个都系扮阿星爷噶嘛， 把声 啊，把声好似噶嘛。咁但系嗰个咧嗱。佢又好得意喎，譬如咧，佢有时喺即系嗰啲叫做电台咧，佢有得卖广告噶嘛， 嗰把声， 佢直接就用周星驰模仿出嚟嘅嗰个腔调， 系 佢就嚟买啦。 各样嘢都系好近似嘅， 系啦，即系话哇，真系近啊，喂，咁啊，你就用呢个货车咧，咁样嗱，咁你有阵时就咁听咧。你可能会误会咗系周星驰， 都会噶，但你又冇得怪佢，佢把声真系生得似， 嗰把声似啲冇办法噶， 个样生得似都唔可以怪佢。但如果你咧用咗啲语言嘅艺术啦吓，你去呃人嘅话咧。咁就真係我就觉得啊好影响啊吓。 唔係个样子就肯定啦，但係头先讲声音就冇办法啦，我都冇话我自己係周星驰，但係头先嗰个摆明明话佢係伍佰喎。 係 咪先伍佰老师喎仲要讲埋。 所以呢有时呢有啲人就好即係介意呢即係俾人哋冒认嘅。亦都有啲人呢好唔想你当咗佢係第二个㗎。因为佢都想有翻自己嘅身份㗎嘛。 喂但係搵啲人扮下我哋啊，好似个价高咗咁好似佢。 相观摩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作一世闷君。自问极不愿多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度较甚，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门框余音。自问表演不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真音，或是命书指明如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怎样神爱有神，只不过 都唔系好似嘅啫，其实。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依家落嚟我讲呢个题目呢，我真係要好小心先得、哦。因为稍一不慎呢， 就惊唔使返工啦，系咪？ 我惊一间已经唔使返工，我惊啲妈妈呢冲晒出嚟呢，吓喺度即係围住我喺度闹啦，咁样真係。但呢我又真係觉得呢好困扰㗎，呢一种嘅新闻呢成日都会出现嘅时候呢。即係如果唔，我即係忍唔住真係好想讨论下呢度，好在个妈喺度呢。 你讨论下囉，我哋有讨论嘅空间嘅。不过啲妈妈会唔会跟住嚟打你？ 我可能会啊。我老婆讲嘅时候我都已经唔敢驳佢，你知唔知啊？哦，话说我老婆早两日同我讲话 ，send 一段新闻俾我睇，佢话老公你快啲睇啊，你快啲睇啊，跟住我睇完之后咧，佢就话好恐怖啊，你睇下又有拐子婆出现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即系又讲咗一单新闻啦，佢就话有佢话咧有人啊话喺旺角度啊有个阿婆咧无端端拖就强行啊行下街咧拖咗个女啊，搞到咧佢即刻就捉实住个女话你做咩咁样，然后个阿婆咧就笑笑话走咗咁样咧，好紧张好惊咁样，跟住佢同我讲完之后。咁我心里面其实第一个反应就係、是、呢、這个情节喺过去几个月都发生过好多几单㗎喇。咁然后我印象中每一单去到最后都不了了之喎。咁、然后呢但我当下呢我即刻梗係啦醒水啦，我第一时间就嘩咁严重啊，边度爆出嚟呢个新闻，私房菜囉。我私房菜系咩嚟嘅咧？ 私房菜我真系唔知道。 私房菜系咩嚟嘅咧？ 点解有新闻出嘅？唔系自己嘅咩？ 新闻出嘅咩？原来佢系一个好知名嘅博客， okay， 即系嗰啲网络红人啊，好似唔知道一啲妈妈，即系嗰啲身份亲子。嗱、，sorry， 我真系冇研究过，所以我唔知佢其实佢主打啲咩嘅。咁总之系一个网络红人啦，一个妈妈嚟嘅。咁佢将自己呢个经历就讲咗出嚟。咁由于佢而家呢啲 自身嘅 佢自身嘅经历嚟嘅，即系终于都唔系听朋友讲嘅。咁、仲要话喺旺角雅兰嗰度咧，好居水马龙嗰笪地方。咁然后佢就讲咗呢件事出嚟啦，咁跟住我老婆呢啲就梗係全部都妈妈 group 喺度 share 啦，咁样跟住嚟到我嗰下嘅时候呢，我即係嗱，我唔知我咁样諗啱唔啱，我真係会觉得有冇咁多拐子婆啊香港，同埋点解每一次个劇情都係话有个阿婆无端端呢就兜我兜面拖你个女走，我话点解我听人哋大陆嗰啲，即系如果你信佢系拐子婆嘅、都系声东击西啊，好似会抢咁啊！你抢个成本高成咁、香港仲有咁多人会闹事、你阿婆、你谂下合唔合乎成本逻辑啊？即系如果你用呢个犯罪嘅角度咧，佢抢咗你个女， 佢点走得喐咧？ 佢点走得喐咧？个阿婆嚟噶嘛？如果你话黐线嘅，佢系拐子婆，佢谂嘢唔系依常理噶嘛？嗱，咁冇嘢好讲啦。咁於是乎，其實我當下我就係、是，即係我有啲猶豫嘅，但係我梗係唔夠膽講。 唔係，可能係真係 真定假嘅，即係你心裏邊呢一句唔夠膽 講。咁但係另外信朋友， 可能誒唔係件事可能係真嘅， 但係 嗰個阿婆 真的 究竟係咪拐子幫，係咪有受咗嘅集團啊？佢真係諗住鬧咗你個細蚊仔咧，去賣嗰、那個即係拐子婆係有個叫做程序噶嘛？ 你有動機 有 集團係 啦，即係有錢收嘅成啊嘛，係 啦。咁然後咧嗱好啦，咁咧即係我忍住咗唔好講咧，因為我又冇資料噶嘛，我如果咁樣嘅就會俾人覺得你係偏見。咁、於是乎咧，我等到今日咧，我睇到新聞咧，其實琴晚傍晚已經有新聞出噶啦，就話警方收到佢報警呢個通知。咁然後咧，仲話經過調查之後咧，嗰、那個作者自己喺網上面話咧， 阿私房菜啫， 係啦，佢話警方咧全力研究過一輪之後咧，佢話相信係一件誤會嘅事件，佢話嗰個唔係拐子婆。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即系咁恐慌，不过咧都要加一句话，希望大家咧都要提醒， 提 醒自己睇小心啲。 嗱，我开头就咁听你讲嘅时候咧，我信佢噶，即系我觉得咧，社会上面一定会有一啲朋友可能系行错咗路嘅，佢会偷小朋友定系咩，一定会有嘅。咁如果佢遇到呢件事，我会选择相信咯，因为佢系第一身去讲出嚟啊嘛。 啊，系啦系啦。 跟住咧，到佢如果 即系如果佢第一身去咁讲话，唔系听朋友嘅。 系啦，夜晚黑自己咁样打自己嘅嘴巴嘅时候，我就会谂乜呢啲嘢有得误会 嘅？有，因为点解咧？嗱。佢跟住咧，我見到幾個版本嘅。佢個版本咧，佢冇講點解誤會。咁我今日睇其中一份報紙咧，佢係引述警方咧就話重案組咧接報之後咧展開調查。咁咧探員咧就翻睇附近嘅天眼錄影，因為有咗閉路電視啊嘛。佢就發現事發嘅時候咧，有一班遊客經過，期間咧有一個女遊客咧唔小心咧撞跌咗一個女童，就係、是、嗰個女童。咁、然後咧佢就上前扶起女童慰問。怀疑就因为咁样咧，令到女童嘅母亲就产生误会，相信事件咧不涉及拐带成分。 我想问呢位小朋友几多岁啊？ 有冇 几岁嘅就好细个嘅咋？ 同埋当阿 姐两岁半， 嗰、 那个妈妈 嗰个妈妈冇睇到佢个女俾人撞啲。 嗱，而家咧就真系睇唔到前同后啦，因为根据呢位消防赛自己讲咧，佢就好明确就话咧有人拖走佢个女，仲话要抱系啦，想拖住佢只手嚟拖走嘅，佢要咧抱起个女，对方先肯放手，然后笑一笑就走开咗。咁但系嗱，点解我话咧好头痛系咩咧？ 观点要角度、啊， 佢真系有权系误会，因为点解咧？除非你觉得警方咧系特登夹埋佢嚟讲大话，唔肯破案，特登隐瞒， 系 啦， 系咯，你有图有真相噶嘛？睇晒 CCTV。 咁即系话咧，理论上你应该信警方啦。咁如果警方个版本系真嘅话咧，咁即系话 系一个误会。 有时我哋即系紧张到一个地步咧，你见到有个人咧一行埋你个细路身边咧。你已经第一时间就觉得做咩？你帮我好意啊？做咩拖佢啊？跟住你可能就已经好激动 咧。因为可能喺佢个角度去睇咧，啱啱就有一班人行过，可能个小朋友跌倒，佢净系见到嗰刻就呢位嘅女士，即系佢话嘅拐子婆，扶起佢褪后一步，咪好似真系抢咗佢个女咁样 咯。系啊，但我觉得咧，因为我点解我好惊我咁样讲咧？啲阿妈妈会闹咧，就系、是、 我 知道佢哋 高唔得嘅咩？ 系啦，其实我知道全世界都系爱自己嘅子女心切、嗯。喂，我都有个细路啦，我都惊啦。即系你如果发生呢啲情况嘅，我会唔会都好敏感或者好过滤咧？可能都有机会嘅。 系 咁，但系我谂我会谂多格嘅就系、是。咁你係咪真係百分百肯定呢件事係真嘅呢？ 但佢去到報警， 佢而家去到報警之餘，佢仲喺網上面揚埋出嚟啦。其實佢反而就好緊張啊。佢、去到最後，佢自己又話係誤會喎。嗱，咁我又唔明咧。咁係咪你真係接受咗呢個誤會？ 我同埋咧係佢自己都睇翻嗰個 CCTV， 係咪㗎？ 佢見到多啲事實嘅真相嘅時候，但係作為一個網紅啦，嗱、啊，雖然我唔認識佢，但係我覺得 好有影響力㗎。 佢擔心佢自己嘅小朋友俾人拐咗，亦都想將呢個信息咧話到俾更加多有小朋友嘅爸爸。妈妈知，我觉得是支持的。但是如果你作为网红咁有影响力的话，你去做这个结论，去 post 你的文章之前呢，真的要看清楚究竟件事是不是真相的全部。 因为 查明之后先至再去讲。 恐慌你 这 样制造，如果不是。 因为我体谅他那个心情，即是关心自己的细路。但是呢，有时为什么会一传十十传百呢？譬如话你睇到呢个新闻，你相信咗呢个世界喺香港系有拐子婆咁样走嘅话咧、啊，下一次喂真系唔系讲笑，可能阿田又系唔小心想扶一扶人咧，佢哋就谂起呢件事， 就 是、你系咪又想拐我细路啊？ 包袋笠住佢咁样， 系啊，真系，我梗系希望纯粹误会，亦都知道出于关心，不过我哋都系谨慎啲，如果唔系真系会好多误会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继续审议东涌新市镇扩展嘅填海同前期工程，涉及超过205亿。多名议员关注东涌东新发展区嘅房屋问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问政府会唔会增加公私营房屋比例？发展局副秘书长陈松青话。新发展区的公私营房屋比例维持在63:37，预计东涌东新发展区兴建的25,700个公营房屋单位中，70%是出租公屋，30%是居屋。他又表示，如果日后政府的长远房屋策略和供应目标有调整，在东涌新填海区的房屋供应比例，你可以作相应调整。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长者支援服务有改善空间，虽然政府有足够资源，但业界面对人手不足问题，未能聘请足够员工。林正财又说，过往亦都曾经鼓励年轻人加入护老行业，但人口老化令整体劳动人口萎缩，以致成效不彰。本地长者服务亦面对土地问题，觅地兴建院舍平均需时10年。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亦都说，护老院舍人手短缺，晚上一名职员需要照顾的长者可能高达60人。康文署昨日在大埔广福道鹿鸟林进行修树工程，多个鸟巢从高处堕下，导致10多只初鸟死伤。今早在现场仍然见到有大批鹿鸟在树上聚集，树上亦有多个鸟巢。有附近居民认为康文署的斩树行为草率，不过亦有市民说雀鸟造成滋扰，存在卫生问题，自己亦都曾经被鸟粪击中，但亦同意应该保育雀鸟，不建议斩树。康文署就修树工作可能影响该处的栖息的雀鸟致歉， 会根据渔护署建议，暂时将收树嘅残枝存放喺现场路边，直至渔护署有进一步嘅指示。南华前竹主张广勇话：南华对决定自愿降级之后，佢个人受到各方批评，感到唔公平。他说一间大球会的兴衰涉及球会本身判断和考虑，他只会考虑自己是否仍然做班主。对于有外界认为因为他和球员签下私人合约，先导致南华没有足够球员在下季继续比赛，张广勇否认。他说现时只有四名球员和他的公司有合约，会协助球员落班，如果球员未能成功寻找球会，他会继续出粮。他又否认外界传闻指他仍然拖欠球员的薪酬和津贴费用，强调南华一向有财务对账机制，大家可以向南华会查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24点，升27点，成交金额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0点，升14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272.6，跌1蚊。瑞星科技95.05，升13.62。吉利汽车13.9，跌2毫。盈富基金26.3毫起跌。佳元国际控股3.77，跌2仙。建设银行6.53，跌5仙。中国恒大16.82，升0.6。中国平安51.3，升4.5。恒生 H 股107.6，升6毫。新鸿基地产121.6，跌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4，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63，澳元0.754，加元1.345，新西兰元0.71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949点，跌30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5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23美元，卖出1,29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曾经有意外噶，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就散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而家龙尾仔管道出口。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仔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去到清河名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出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长华村、新田公路古洞去上水、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有你摆出三人龙门阵，主持杨立门请嚟两位嘉宾汇聚三人必有我师的智慧，思考怎样令香港在未来走得更远。 70年代已经入行旅友佳作的许鞍华和新晋导演郭子健，他们对香港电影业的看法有没有代沟，又怎样面对香港电影生态的转型，迎接新时代新挑战呢？ 香港有你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可以分享生命， 捐血救人是一件好美丽的事。捐一次血就可以救回至少三个人的性命。当你懂得同人分享，世界就会不一样。 我是刘心柔，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查询热线2710-1234。 我是一个家 姐，爸爸成日要我同细佬分享，分俾享即我噶嘛。 我是一个细佬，爸爸成日叫家 姐让嘢俾我，佢都唔肯噶，搞到我咩都冇。 我咪就系嗰个爸爸咯，佢两个系咁同我争老婆，咁我点啊？ 系唔系觉得好烦恼呢？丰收快活人帮到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仲会有专家同你分享同家人相处之道。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38，又二一度， 系 三二度啦。 喂，佢应该都会继续升，我估计。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嘅。 系啊，嗱，上几日啦，我就同一位咧做公关嘅朋友食咗个饭。 系。 咁我知道做公关灾难啊嘛，问咗佢一啲嘢啦。 哎呀，你真系好啊，为我哋听众啊，真系牺牲自己食饭嘅时间。 唔系，我餐饭都食得开心嘅。 系 啊，不过餐饭就冇得 cam 嘅啫。系 咯，冇得 cam 嘅。 系啦，跟住我就即系我哋两个闲聊咁样倾偈啦。咁我就话，其实咧作为一个公关咧，即系你哋遇到一啲公关灾难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金句？你係可以即係好似一個免死金牌咁樣嘅， 即係化解 咗。你答咗嘅話咧，就可以化解嗰件事。咁當然咧，佢就話梗係冇啦。如果有嘅話，就唔會有公關災難啦。 我覺得有，我覺得有。 例如 交俾同事處理， 交俾同事或者已經跟進緊。 唔係啊，直情係將佢射咗落去，第二度自己走咗老 師。彈走咗咁樣。 係啊，佢就即係好似嗰啲 waiter 啫嘛。你吹佢個碟乾炒牛河嚟咗未咧？佢都話同你跟緊啊，同你跟緊啦， 跟緊㗎啦，嚟緊㗎啦咁樣。佢就話咧，以前咧係多啲呢啲嘅金句嘅，其中一句咧，佢同我講咗之後咧，跟住我就做咗少少嘅research 啦。佢呢一句咧就叫做係個別事件嚟嘅啫， 個別事件。 係啦，呢一次咧就只不過一個 係喎 個別事件。 個別事件好多時喺任何大小都有用緊嘅，咁又係啊，因為即係唔係全部啦嘛，即係唔好話將一單呢啲新聞嘅時候，等於個個都係咁噶嘛，即係叫做。唔好一竹竿打扮一船人咁啦， 其实都似阿豪仔头先讲嗰啲噶，即系跟紧噶啦，嚟紧噶啦，即系就想将件事拱走咗。 唔系，不过个别事件咧，嗰个程度系唔同啲噶，佢系想话俾你听咧。同成个制度无关啦，亦都唔系代表我哋公司咧就系咁样腐烂开啦，系啊，偶然有一个即系嗰啲害群之马咧， 系啦，可能就系嗰个人有问题嘅啫，同我哋公司嘅信誉啊等等嘢系冇关系嘅， 即系打个比喻啦，系你老婆 check 到你个短信里边，点解有啲夜总会嗰啲优惠信息俾你嘅？ 个 别事件嚟嘅，个别事件嚟，个别事件，我唔系成日去嘅呢啲，系偶然一次咁啊，同阿祖去嗰度。倾下公关嗰啲啫嘛， 早叫我去啫嘛， 系啦，呢个时候一定要强调啲个别事件，个别事件嚟嘅， 系啦，个别朋友系会有啲， 系冇错啦，系喎，喂，阿强俾公安拉咗嫖妓14日，个别朋友， 系啦，个别， 我哋成班 friend 都冇其他人系咁样嘅，冇呢啲事，冇呢啲事， 系， 唔好咁开心住啊，因为咧佢同我讲完咧就话，个别事件嚟嘅啫，咁样答，但其实系唔 work 嘅，因为即刻俾咗两单料我， 好啊， 第一单咧就喺五月底嘅时候，咁就喺香港。讲两件事都香港发生嘅，就有一位朋友咧就去咗一个油站度入油， 系 跟住入完油之后咧，架车咧离开咗油站只系100米，咁好短时间啫，已经死火啦。 哦， 跟住咧呢一位嘅事主咧就即刻咧揸翻架车啦吓，就去翻嗰、那个去车行度维修嗰阵时咧，就发现啊喺佢个头先原来入油嘅时候咧，油缸里面咧系夹杂咗大量嘅水分，怀疑佢入油嗰阵时咧系被入咗一啲水，沟咗一啲水。咁样喺度嘅，咁啊后屘咧，即系呢件事件咧，就令到有关嗰间嘅油公司啦，其实有出嚟回应到嘅，佢就话咧呢件事 系 个别事件嚟嘅啫，嗱事后咧就已经即时啦，主动啊又联络翻受影响嘅车主啦，咁样，咁啊就咁听，真系好似个别事件啦，跟住就好似冇乜嘢咁啦，但下一句佢讲完之后咧，就俾大家就知道，其实根本就唔系个别事件，因为下一句就讲，其实咧受影响嘅车辆咧系少于10架嘅，咁咪即系唔系个别事件咯，未多过一单咯， 系个别10单事件， 唔系咁讲，个别入油嘅时加咗水嘅事件，其他冇加水噶嘛。 唔系啊，佢话受影响嘅车辆少于十单。 唔系，我知道，即系我讲紧佢个别咧，唔系讲紧几多单啊，系个别就系入油时加咗水落去，嗰、那个叫个别咯。其他嗰啲冇咯， 我唔系好明佢讲。 你真系知道自己讲咗啲乜嘢？ 我知啊，我知啊，即系佢将嗰个转移嗰个别去咗一件事件嘅事情啊嘛。 但系转移系啱嘅，佢咧就想即系转移咗，即系话唔话俾人哋知咧。我哋公司咧唔系成日都会咧将啲水入咗落去诶当油咁样入咗俾人哋嘅个别事件嚟嘅啫。但其实有啲嘢咧，因为纸包唔住火啊。佢话你明明话，如果系个别事件，真系得一单嘅话咧，咁你都可能可以打得甩。但系话譬如呢一单，你一睇就知啦。佢话少于十格啊嘛，佢话如果作为一个公关咧，一格咪话一格咯，咁就系个别事件啦。少于十架车嘅咧，即系唔系个别事件咯。 嗰啲叫集体事件噶啦， 系啦。咁所以佢话咧，其实呢一啲嘅答案咧，根本咧就系冇意思同埋冇用嘅。 但系佢都会照讲噶，因为咧第一句个别事件咧系封住全世界把口咧，唔系我哋公司咧刻意地咧特登入一啲咧水沟油嘅嘢俾你噶， 都唔系经常发生的。 我哋又唔系经常都咁做，一个一两次啦。 系啊，但会发生嘅。 十届以 内啦，系啊，所以佢又要讲，但系讲完之后，其实大家都唔系好信。 啊，咪先，我哋有冇睇留意嘅新闻？ 我都冇留意喎，点解？ 系啊，都系一个出名嘅。 水沟油、 啊， 咦？佢证明佢冚得好 嘅地方啊， 都唔算留意咗。 咁由你话，咦？会唔会系你爆咗出嚟，跟住大家先知啊？ 咁啊，大家留意多啲啊嘛，我都系报纸度睇到嘅。 系啊，系啦 ，OK。 另外一个咧，佢举咗另外一个事件咧，就同立法会有关啦。 系 其实咧，即系个别事件啦，我哋系会跟进噶啦，各样嘢。其实呢一句咧，佢话最多咧就系喺呢个政府嘅部门。去讲出嚟嘅，因为佢话咧，真系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听到啦，即系佢哋有阵时又未必可以答晒事实嘅全部俾大家知，但又要去唔好话敷衍啦，又要去照顾嗰啲嘅记者朋友。 其实嗰啲譬如头先豪仔讲个雀仔啊，锯咗树枝跌咗雀巢落去，都系个别事件嚟噶。 可能佢都会咁讲噶，我哋平时好锡啲雀仔噶。 咁咪其他咪因为呢啲系初鸟嚟嘅，其平时嗰啲系大啲嘅，所以嗰啲但又系另外一个个别事件。 但其实我觉得个别事件真系好搞笑啊！譬如你谂下咧，有。人譬如谋杀先算啦，杀咗人，咁你话俾我听呢件个别事件冇意思噶。 嗯， 佢系一个人个别一个人做咗一件谋杀案，咁咪死人啊嘛，系好严重啊嘛， 哦、 你系惊啊嘛，你隔篱啲人都会怕，譬如话治安问题诸如此类，你唔会因为话个别事件啫嘛，得一个杀人狂啫嘛，系咪？ 嗱，佢呢个咧就系话，所以佢就话公关嘅伎俩咯，即系佢就话俾人哋知个别事件，尽量咧去淡化咗嗰个严重性， 即系唔多嘅， 就你唔会谂哦个次数少，而唔系谂其实就算系一次呢啲都唔能够接受同埋容许到咁样咯， 唔系佢即系安慰咗俾大家听系唔多发生嘅，所以你大家唔使担心系啦。 所以话咧。 你医管局有时都会见到听过呢个新闻噶， 最多 系啊，医 疗事故 系啊，个别事件系咪啊？ 另外咧，政府有一个部门咧，又啱啱咧就系喺前几日啫，佢又都系用咗呢一句对白。呢句所謂嘅金句啦，佢嘗試敷衍件事，講緊係咩事咧？就呢個立法會啊，就召開咗呢個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緊咧，佢哋有啲公屋嘅街市啊出租咗嘅一啲事情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咧，真係好少可見到啊！建制同埋泛民嘅議員咧都一齊插房署， 係咪話水泉路嗰個啊？ 即係總之佢哋有六個嘅街市咧，就係外判出咗去俾佢哋經營。 其中水泉路係啦， 水泉路 係啦，跟住咧當中咧就當然會講咧，究竟有冇壟斷嘅？情况出现啊，各样嘢咁，但系最好笑嘅话咧，其中一点咧就有一位嘅议员，即系因为好多咧就六个啫嘛，但其实当中咧已经有两个系执咗粒噶啦，咁、可以见到其实外判系成唔成功啦，咁咧议员啊郑松泰咧就问啦，喂六个有两个执咗粒，三分之一都失败咗，咁点样系行之有效咧？因为政府嘅答辩就系行之有效，跟住呢个时候政府嘅代言人啊就走咗出嚟讲啦。其实呢件事件咧，只属系个别事件嚟嘅啫。由私人市场管理咧，系可以配合到呢个市场嘅变化嘅。咁但跟住全宇宙就出嚟讲乜嘢个别事件啊？你六个街市外判咗，有两个已经执咗粒啦。咁即系三分一咯，三分一咧，即系咁一定唔会系一个个别嘅事件啦，系咪？ 佢都可以话俾你听咧，个别就唔系话就系一个嘅。数量少，規模细，佢都当系个别意外发生咗。 所以呢啲咪语言艺术咯，系啊，数目系少，两个唔多啊，不过六个里面有两个，咁样就 三分一噶啦， 咁就真系属于好多噶啦。 其实咧，譬如话之前咧有某个牌子嗰个汽车咧，就话即系嗰个死火个踩油门啊有问题啊嘛，记唔得咧？咁开头咧全世界嗰个处理都系咁啊，开头有车主投诉，甚至乎发生意外，咁咧嗰啲车床咧。就会话俾你听话 车床添啊， 车场就会同你讲咧，佢就话 OK， 呢啲咧就系个别事件， 系 啦，咁我哋咧就会调查啦，咁可能就会即系跟进啦，咁样慢慢你就发现咧呢个个别事件咧系每个城市都有啦，每个城市、每个地方、每个国家，然后去到最后咧 全线回收啦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嘅个别事件只系个开头嚟嘅啫，去到最后都变咗系一个全面一个系统性嘅灾难咁样。 啊，其实佢又真系冇错噶，因为净系可能得呢个人去投诉，咁啊净系呢一个人咯，咁呢个人咪个别嘅咯， 系啦，你都明啦。 跟住先展开调查，先知道哦，原来咁多咯。 系啊， 所以咧，我公安嘅朋友就话咧，其实咧，公关方面咧系有好多金句可以用嘅，但系呢啲金句咧，其实通常咧 都系冇效嘅， 低手嘅先至会用。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边啲我哋听到最多咧？即系好似即系政府部门呢句字， 真 系用得最多啦。 系啊，譬如早阵子咧流感啊，系咪啊？好多人咧都中伏啦，咁跟住可能有啲更严重啦，我都听到个别例子噶，系个别事件啊，或者个别例子啊咁样咯。 系啊，吓 咁啊，整一下咧，哇，整一下，原来一个礼拜可能即系个流感夺去好多人性命啊，咁咁佢可能又唔会咁讲噶咯。 以前譬如大陆好中意用一个形容词，就话咧呢啲系一小撮人。嘅意见，一小撮人嘅阴谋，即系无论有几多人，譬如示威又好啦，即系上街咧，咁点解佢要讲呢句咧？其实目的都系想话俾你听，唔系个别，唔系好多人嘅咋，好零零丁丁零舍有一班冥顽不灵 嚟嘅啫嘛， 好少，大概几千万到啦吓。 而家都听到有呢啲嘅 议 员好多讲噶，即系譬如有啲即系讲紧啲又系讲政治，又话哎一小撮人咧系唔好中意政府嘅咁样嘅咯，系啦，佢就会佢。 但系你将心比心。你试下咧，有一日咧，你个仔咧同你讲，佢话妈妈，我咧想要着名牌波鞋啊，咁样，我话系做咩啫？自己着白饭鱼唔系几好咩？我咧好多同学都有着啊，跟住你就会第一时间话，你个别同学啫嘛， 你谂咁多做乜嘢啊？ 妈妈，但系我全班四十个同学咧，有三十个都着咗白饭鱼，都着咗名牌，真 系。但你全校成千几个，佢都系一小撮人。 系啦，你又学识咗啦，拉匀嚟计，你睇其他学校，其他地区，诶，呢啲山区啲同胞边有鞋着？ 系啦，一小撮啫嘛。 这件事。 再乱试，不要再乱变，最后任何事你去话事。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啱啱听系谢霆锋嘅个别意见啊吓， 系啊嗱，琴日咧我咪讲过咧高考啊，大陆啊， 系 连续呢几日高考嘅，咁啊严阵以待啦，咁跟住 探测系啦系啦，金属 探测系佢真系会有啲职员咧喺门口咧，即系攞过嗰啲棒咧，好似你 过防盗咁样过海关， 过海关咁样，嘟下你咁样，嗱咁啊呢个琴日噶啦，我今日咧睇到咧咁啊终于开下啦，咁试题。大家都要考试，再上试题啦，系咪？咁你知唔知试题究竟系边个送过嚟啊？ 咩意思啊？ 考生嘅试题， 即系一啲公开试， 边度送过嚟俾 唔系政府啲考试机关啊？ 系咯，有关当局咯， 系咯，应该系咯，考试局啊，系咪？你有冇谂过如果你考份咩啊？ 啲速递公司啊，即系嗰啲运货嗰啲咧， 严阵以待，梗系唔会系速递公司啦。 咁即系保安咯，解放军咯。 边个保安啊？就话 解放军咯， 真系啊， 系 啊，几犀利啊！ 即压送啲试题，惊你中间会泄漏， 真系啊！佢话咧，真系啊！即系你有冇谂过香港警方会帮你啊？送啲试题去考啲试卷？ 喂，唔好啊，唔好制啊，唔好制，因为警方试过唔见手指嘅， 系啦，即系电脑都唔见啦， 系咯，电脑都唔见，唔好制啊，唔好制啊，信唔过信唔过。 因为咧，北京啊，你就话单系北京咧，已经有60000个考生啦。佢话咧，当地咧，佢系全面啊。全面高度戒备啊，高考嘅保安工作。咁咧，佢就话咧，北京咧，即系佢哋就系喺警方里面咧，由呢个印刷商武装押运高考试卷去北京。即系话由警方喺呢个印刷公司嗰度喺度等你。嗱、你出咗啲货咧，即刻上嚟我呢架车度，跟住咧我就将啲试卷咧去运送到去北京嘅市场。 哇！ 真系好巴闭啊！ 唔系，我觉得证明咗一样嘢咧。佢哋過往泄漏試題嗰個 風險好高啊，係咪啊？ 香港例子好多添啊， 係啦，即係啲個別例子比較多。 因為其實我琴日已經想問㗎啦，係咪有試過咧？點解要喺一個考試嘅場地度？一定即係有人犯過法做嗰啲嘢，佢先至要有一個咁強嘅呢個監管嘅守則啊，去檢查你每一個人。即係連好明顯中間有人難逃自劫啊，會去偷試卷㗎啦。 通常一啲禁制咧，都係喺佢犯罪之後先會誕生㗎。 啊，都係。 一定系噶， 同埋你谂到咁严重， 系啊， 咁样压戒住啲， 去到武装押运呢个押运咯，去到啲试卷去嘅市场度啦，跟住咧仲要安排咧特警车辆， 系 武装执勤，做啲咩咧？确保考生安全到达考试场地。 唔系，等先，今次系保护啲考生啊！ 佢都咁讲啊，系啦， 考生都要保护到咁样。 喂，即可能咧，即 系而家送啲试题就话 咧，试题都啊，佢呢度写系考生啦，应该系考试卷啊， 嗬？唔系，我哋唔知啊，咩情况？因为但系你觉得又好似古怪啲噶嘛？ 系啦，我 点解考生要由武装警察去保护佢咧？系咪即个别 咁？ 个别高干部系嘛？ 我真唔知呢个，佢写住考生安全啊。 唔紧要，唔紧要。 咁跟住咧，至于啊，成日咪话咧，惊佢哋用啲好高嘅科技嘅。 系。 佢话今年咧，佢哋话全市高考嘅网络咧进行。行咗呢个升级改造，咁 <Okay. S 1> 改造啲咩咧？佢话主要咧就系将呢个闭路电视嗰啲摄录镜头嘅 I P 地址，更换为隐蔽私网，就等啲人咧 search 唔到咧，就即系即系。佢话惊黑客入侵嗰、那个闭路电视啊咁样，佢话咧惊嗰啲考生咧会透过呢啲闭路即系可能会影啊，点样作答啊，即系佢系高度戒备咧，系防止咧啲考生会有出猫嘅现象出现啊。 系 哇，真系好犀利啊！咁跟住咧，佢仲话咧，仲有好多有七类嘅物品咧系严禁带入市场啦。咁、当中咧，佢话连涂改液。跟住涂改液都唔可以带， 做咩惊好似阿哆啦 A 梦或者叮当嗰啲化学咁样啊？ 涂改液里面装咗啲咩嘢咁啊？嗱，所以佢就手机一定唔得啦，涂改液唔得啦。嗱，你知而家佢赋予咗噶嘛？你个表。 吓， 如果你系智能手表嘅话，都唔可以戴。 咁呢 个 就几几 咩？嗰个智能表咧，你系可以上到网噶嘛？系咪先？咪即系等于一个电脑啦，啱啱？系咯。咁所以佢话咧，完全 我估香港都唔可以嘅，理应系嘛？即系如果你揸住戴住只智能手表，真系可以嗱，某层面上可以通到水嘅，因为你可以起码 你 可以收到信息噶嘛。 其实基本上一个电话嚟嘅啫嘛，系咪啊？都系。咁所以咧，佢话智能手表对唔住啊，都系唔可以戴嘅。咁另外咧，佢就话啦，仲有呢、這个咧，佢话消防员啊，特警啊，都随时候命啊，到即系喺个现场，即系考试嘅市场里面咧，候命睇下有啲咩事。 特警都要啊。 如果万一咧， 如果出猫啫，就算佢真系出猫嘅话，都唔使俾特警拉。 嗱 最多未取消佢资格。 我头先睇到你讲嗰个警察护送咧，原来佢系嗰笪地方嚟自安徽啦。咁咧，佢嗰度咧话有一个叫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啊，即系因为好多嗰啲叫做即系考生去嗰度出产嘅。咁、 okay. 咧，原来佢哋每一年咧， 即系好多考生系咪？系 啦，每一年佢哋咧都会有一个叫送考节啊。咁样点样送考节咧？送行队伍咧会由家长啦、商户啦、居民啦，成万人聚集咧，开住一架咧，我哋平时观光嗰啲旅游巴咧，就一连几条车龙咧，就运送啲考生咧，就赶赴考场。佢哋仲会咧、放炮仗啦、拉横额啦、夹道欢呼啦、拉住嗰啲即系彩旗啦，警车咧开路护送。 咁同长洲飘色有咩分别？ 经过长洲飘色， 佢呢度好多人。 同埋我明点解啦。佢今次咧个原因系咩咧？同以前一样，呢笪地方如果可以出到个状元尖子嘅话咧，嗰笪地方如有荣焉啊！咁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咧，即系一嚟人多啦，维持秩序啦；二嚟咧，梗系希望咧确保我省咧嘅考生咧可以顺利咧变成呢个高考状元，考得好成绩翻嚟光宗耀祖。 哦，咁呢个都系佢想嘅。 所以点解佢当地商户都会出埋嚟咧？就因为 校长 系啊，即系觉得为呢个成个区嘅事嚟噶， 系以确保佢哋啲考生系安全到达呢个市场。 系啊， 但会唔会佢就拣咗嗰啲精英分子啊？精英分子先至护送啊？ 冇噶，而家 其实睇个样子就知边个系精英噶啦， 车辆 系啊。咁另外咧，佢哋话咧，即系有高度戒备啦。咁佢实施嘅室内、室外咧全方位防窃听啦、防窃取啦，同埋防电子设备干扰啊，安全检查。连老师入去监考嘅，唔该你都除低一啲唔应该带得去入去嘅物品啦。 你谂下，唔好搞笑。 嗰老师系咪都要过个关卡？如果唔系，老师都唔可以有降线承托。 唔系一方面咧，我哋又即系当呢啲考场咧系即系制造人才机会，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又觉得咧系防小偷咯。我哋又当佢贼咁防咯，一边系当佢天子，一边系当佢贼，真系好矛盾。 4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0点，升14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瑞星科技94.95元，升13.52；吉利汽车13.78元，跌3.2；腾讯控股272.4元，跌0.2；盈富基金26.3元，冇起跌。建设银行6.52元，跌6仙；加元国际控股3.73元，跌6仙；中国恒大16.76元，升1毫；中国平安51.25元，升4毫；工商银行5.3元，跌4仙；恒生 H 股107.5元，升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4元，英镑10.058元，瑞士法郎8.094元，澳元5.879元，加元5.796元，新西兰元5.592元，欧元8.708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19,957点，跌22点。港金现价报12,008元，升3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33美元，卖出1,29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有关山顶缆车的消息，因为为了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由现在起至到6月9号都是会暂停服务，而新巴路线15号线都是会暂停服务的。就是山顶缆车因为要配合维修保养工程，现在山顶缆车由现在至到6月9号是会暂停服务，新巴路线15号线都是会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海港政府大楼。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出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桥面来回、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长华村，最后就系天水围天影路去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我欧阳振华提提你，买首次登记汽车唔想买贵咗，就要留意海关批核嘅公布零售价啦。 海关讲明，以高过公布零售价买车系犯法嘅，车行有法律责任书面公布出售汽车嘅公布零售价目表。 对啱车价，先好签车辆登记及牌照申请表。 可以用埋香港汽车税呢个 app 了解多啲啊！ 买车要知价，睇实公布零售价。 咦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渠务署咧为咗令到排水系统可以保持正常运作，会有一系列咧预防性嘅维修计划噶，包括巡查啦、清污啦同埋修理。渠务署会定期为雨水进水口、排水渠、河道和水道进行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检查，以便找出问题和尽快进行清污维修，特别是雨季前和雨季期间。另外，渠务署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防洪装置检查特别计划，包括雨水泵防和洪水警告响号系统，确保在不同的装置暴雨期间都运作正常。如果是一些没办法进入去检查的排水渠，渠务署会广泛使用闭路电视进行检查，并且在有需要的地方进行结构性的维修和修复工程的。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是兜了第五个圈了。 好快的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了。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吓，唔会甩大家噶啦！大家记住做好呢个防晒啊，饮多啲水啊，记住室内都会中暑啊吓， 所以真要饮多啲水， 开翻对门啊，或者系开风扇啊，开冷气啊，落下街行下去商场唞下冷气都需要啊！ 系啊，我谂开冷气嗰啲钱咧，呢一阵子咧，我真系悭唔到啊！系、啊，所以一定要大家要小心啊吓、啊，天气真系好热啊吓、啊！好，阿田，我想问下你先嗱。有冇试过有啲经验？三个字，玩大咗。 玩大咗， 即系本身咧，可能系一个戏言嚟嘅啫，大家玩一下。但系玩一下玩一下吓，乜、啊、原来系咁啊？玩出祸啊，影响友谊，影响身体啊，唔知系啲乜嘢啊？ 知，好似。即会大下人咯，但系未至于玩大咗。 去到嗰个位缩沙噶啦，应该。 跟住我咗一句，你赢。 系啊，我宁愿输。 喂，有时赢下输无妨噶嘛。 嗱，呢点我认同嘅。 系啊，即你有时唔需要去到咁准咯，我会觉得。即有时大下人咧，又系玩嘅啫。即又唔系一定系好刻意咧，就话同你斗过嘅。 系。 咁但系有时大下咧，嗰啲人咧，譬如当饮啤酒咁计啊，当饮啤酒啲人咧会话系咪啊？同我做有一支一齐咯， 嗰阵时阿嘉玲姐嗰啲电影嘛，成支交叉窿咁样就灌入口嗰啲咁样啊嘛， 系啊， 系啊， 你有饮过呢啲？ 我梗系冇啦，我有饮过，但系唔系咁样成支饮。我问你阿典，头先问埋豪仔先，你有冇试过人生里面有啲觉得系玩大咗嘅经验咧？ 玩大咗， 我就话通常咧 有生咗个仔咯。 玩大咗。 你个咩意思啊？ 咩啊？ 玩大咗个肚系咪啊？ 关个肚咩事啊？ 定系咩啊？ 玩大咗，你成个人生嚟到嗰一格嘅时候，咪玩大咗。你开始要照顾多一条生命咯， 系啊，好大责任啊， 系啊， 所以真系大件事了， 玩大咗噶， 系啊。 我的意思系话，即系会唔会大咗之后咧，就搞啊断咗个，即系冇咗个友谊啊，或者系即系件事窝火咗啊咁。 哇，窝火咗，你个年代都久远喎，真系。 哇， 系咯，冇、啊，我最大镬演头先已经系啦， 讲咗出嚟噶啦， 咪咯、 啊。我话通常咧都系大完人之后咧，我就话，哎，算啦，你赢啊，咁啊叫做就和解咗呢件事啦。 通常我觉得你玩大咗， 我唔想泥足心同。 系啦，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会系有阵时说话讲多咗、 哦， 即系理应有阵时唔应该讲嗰句都唔小心跌埋出嚟，但系说话就好似泼出去嘅水啊嘛，系咪先？嗰样嘢真会影响到友谊。但我想讲呢单嘅新闻咧，唔单止玩大咗啊，但我谂佢玩嘅原因咧，都真系几。我就覺得唔應該咁啊嚇，佢就為咗點擊率嘅呢一位咧，係喺秘魯嘅一位 YouTuber， 佢、 啊、 為咗增加人氣，即係你知大家成日都要擺唔同嘅片啊， 係啊 上去噶啦， 點擊好緊要噶嘛嗰啲數字。 佢係位男士嚟嘅，佢就揾咗位女性同佢玩包剪揼，跟住咧就好似輸到咁樣，就拍咗條片。 徐生。 类似嗰啲 friend 啊吓， 系啦，定系啦。 但又未唔完全系嘅，佢就话咧，如果佢赢咗嘅话咧，即系男士赢咗， 就除夫， 个女士就要锡佢一啖。 哦， 个女士咧，如果系赢咗嘅话咧，锡块面一啖。 哦， 系啦，锡一啖都冇讲边度，你当锡块面啦。 哦， 唔系你想边度啊咁？锡 一啖边度？ 底咁 样。我啫， 系啦。但如果咧个男士输咗嘅话咧，就可以俾位女士大大力踢一下下面。 哇！ 哇！ 头先我问都系有道理嘅，都唔知石边度，系咪先？你话石同踢，如果调转咁，咪争好远啦，系咪先？踢就踢块面， 系踢下面啫嘛， 系啊，食脚趾啊，亲吻你的脚啊， 系咯，食脚趾都得嘅啫嘛，系咯。 咁最终咧，嗱， 佢嗰个人，嗰个男士，佢 YouTuber 为咗要点击率， 因为咁你先觉得刺激啊嘛。头先你一听到个盘口，你都觉得哇，咁啊 好 大气势 啊，会咁样讲啊， 哇， 好想哇，好引人入胜咁样。 同埋大家就会不停咁为嗰个女士，你一定要赢，你一定要赢啊。 系咯，点解咁衰嘅咧？真系 个心地唔好咯。 但调转唔得嘅咩？如果女士输咗嘅， 女士输咗都系食佢啖啫嘛， 就惩罚改一改嘅，系啦， 哦， 系啦，咁啊唔同啊，揿一揿钟，譬如 就唔系锡块面啦， 系啦，就要揿警钟嘅。 女仔输咗之后咧，就系吓， 唔系嗱，其实两个都系有啲敲击乐咁样嘅，女仔输咗就要揿警钟， 即系 男仔输咗咧就要敲个撞钟， 系啊， 系啦，咁好咯， 撞咯， 系咯。 得出嘅结论咧，呢位男士就输咗， 输咗 要被踢一下， 系 下面 一下就要命啦， 都几要命啊！因为 有时嗨嗨都中，你都嗌救命噶嘛，男人。 咦，你有经验咁？ 我冇经验， 佢嗨嗨阿华真系嗌救命噶，喂，唔好再嚟咯， 求下你啊，咁 系咯， 系啊，俾我 未闩灯啊！ 因为咧，唔系睇笑笑鼠电影咧，嗰个成日都有啲卡碌片段咧，成日都系讲啲外国人唔知玩咩咧， 唔小心， 唔小心成 即系玩平衡木嗰啲咧，扯线嘅就 好痛噶嗰啲。 男人最痛算者重啊，歌都有得唱啊。 佢好多时都系有误中嗰个噶。譬如打个网球一打咧，嗰个网球就做中你嗰度咁， 系啊，跟住就好痛啊嘛。咁呢条片上面都系咁样。呢位嘅 YouTuber 咧就见到喺个片段里面，因为猜输咗啦，就俾呢位女士。呢位女士咧又真系完全无留任何半点嘅力，就一嘢啊摧毁咁样。 好痛快啊！ 片段见到咧呢位嘅 YouTuber 咧就揞住下半身啦吓，跟住咧就好似好痛苦咁样， 黯然销魂雀。 而呢位女士就吓。仲哈哈哈咁仲话唔记得话俾你知我练空手道嘅添，咁样，但其实都系出脚啫，空手道都应该 出 力好 噶，系啊， 系啊， 哇，好变态呢件事！ 但呢件事未系最变态，最变态系乜嘢咧？ 入医院啊佢， 三个礼拜之后， 再拍多次， 再 唔系三个礼拜之后，真正啊呢一脚啊个影响力先至出现。 哦， 其实话咧呢个 YouTuber 咧，佢其实系即系被踢之后咧，其实佢系有痛嘅， 梗系啦， 梗系啦，佢咁样重锤去撞。 三个月之后，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后短咗两寸， 唔系 唔得啦。 一边蛋蛋 胀咗， 胸部爆裂， 爆裂，哇， 系爆裂噶。报道系用呢一个字用爆裂嘅，咁最终咧 手内伤真系， 系要用呢个手术去切除嘅。不过最，我觉得即系最无 呢个过程有冇拍低啊？ 梗係有啦，人哋 YouTuber 嚟噶嘛。 呢啲先醒目啊嘛，呢、這個片段拍低個點擊率又高過俾人踢啦，係咪先？ 就係咁啊，橫掂都俾人踢咗啦，粒蛋蛋都要報廢噶啦。 咪就係咯，哇，勁啊，真係啊， 真係啊，佢咧就決定啊，喺呢個醫生同意之下啦，就將呢個手術啊切走蛋蛋一粒嘅時候咧，就擺上網再上載，而佢仲發表咗一個宣言啊， 係 佢個宣言咧就係話。其实我对发生嘅一切事情咧都唔觉得尴尬，我依然系男人啊吓，我嘅生殖器官依然都系正常，可以啊吓开心啦，同埋可以生儿育女噶咁样。 佢冇咗一粒啊嘛，系咪？ 一粒仲有一片。 佢而家可以大大方同大家讲，我而家个 status 就系 single lady 个 friend 啦。所以咧，即系呢啲啊，咪系最 即系玩大咗， 真系玩大咗、啊。但你会见到而家咧好多即系嗰啲叫做KOL 啊，又或者嗰啲 YouTuber 啊，有阵时即系为咗要博点击咧，都真系讲真呢个攞命搏、啊，其实。 同埋佢呢啲都唔可持续发展嘅， 最多都系拍得两次， 最多拍两次嘅啫。啊，不过唔系、啊，佢拍两次补完之后可能再嚟过噶嘛。 好残忍、啊、你哋。忘掉看到前事已怎么走，曾经可看透是非黑白。眼下所有都看清，却走进云雾，无法慷慨地提示前路还想要走多久。曾经多温柔，如今要哀求，原本只想坚持，不想多纠缠，没结果都不太重要，让我一个面对直面。时光怎么消磨？可否潇洒地去错？若发展得不太顺意，是这种结局太自然。至少我能告别。可不可告别？是别提及曾待我有多好。难得不介意，没法继续，能否洒脱放下我，重新的出发？有啲肩膊若承受，无限承诺却做不到，离不开跑道，逃不出勾造。原本只想坚持，不想多纠缠。时光怎么消磨？可否潇洒地去闯？若发展得不太顺意，是这种结局太自然。如何面对面？跟告别说不碰面，想发越窄，可却发现从来难觅到的好，从来唯独靠双手。再度迎面是面容别要太拘谨，人生总会有没法继续，难得一拼努力过，还可算庆幸。 哇，好林前路前绕个前啊！我哋好多听众咧，网上面嗰啲留言咧，话有一个真系笑爆我噶咋。头先你讲开嗰啲即系山寨明星啊嘛， 系 咁咧，阿 Justin 咧佢就话啦，哦，我试过咧喺农历新年啊，收到有封咧老细俾嘅利是啊，里边就真系俾咗封500我啊，真系有500张相啊里边啊。 真系咁咩啊？ 辞工啦呢啲老细， 系啊， 仲要嗰张相系黑白相嚟噶，我想讲， 系啊，呢、這个真系笑死啦，真系 玩嘅啫， 系啊，玩嘢咯，系啊，咁跟住咧，然后就系、是、 我见到有一个咧，嗱，如果上到咧，我网上面睇到我哋嘅留言，听众嘅留言有一张咧，真系要小心啊吓，唔好乱入啊吓， 我唔敢啦，头先你话有啲 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咪讲曱甴嘅，其中一位朋友啊，赵汉荣啊，就讲啊，佢有个开心大发现，咁嗱，怎听咧？其实大家都 都可以學下嘅。佢話山琴小強咧環保絕招好武功係乜嘢咧？佢就話有陣時咧食完嗰啲杯麵啊，仲要係咧加大咗裝個咁大杯嗰啲咧，佢就食完杯麵之後咧，食剩些少，唔係話食剩些少咧，喺個杯麵底嗰度咧就成為咗咧引啊大強或者係小強嘅利，跟住咧就自製一個曱甴酒店。嗰、那個地方萬事萬靈係咩咧？就因為佢本身好夠斜啊，佢爬到入去。但系咧就爬唔翻出嚟，因为侧边咧有啲湿咗啊，又滑又跣咁样嘛，令到咧佢就可以系咧除咗嗰啲食剩咗嗰啲面之外咧，可能加啲毒药啊之类嗰啲咧，佢就食咗入边。但阿赵先生咧，佢就系啦，佢就摆埋张相佢嘅制成品 咁上嚟， 同埋成功嗰个制成品喺度，所以咧都真系要小心去睇嘅。咁 俾我一家大细俾个蜗居佢。 系啊，跟住咧有个 Teresa 咧就多谢阿田啊，佢话咧头先个仔考试咧留喺屋企温书啊，好专心。咁听桂花田姨姨喺风头火势讲咧，叫啲后生仔唔好贪心运毒品呢件事啊。佢话咧佢好留心咁听，佢话多你一个人讲咧，就会令佢哋入脑多啲。系、啦，真系多谢晒你。 咁我讲多一样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多啲啊。大家平时关心下多啲你哋隔篱邻舍，譬如琴日大家都睇到新闻啦，即系喺筲箕湾嗰边啦，各位公公 婆婆， 即系嗰件事件，即系我睇完之后，其实个心都真系噏咗好一阵子嘅。当然，病人我哋生老病死控制唔到嘅，但如果有阵时我哋关掌嗰只温馨小手啊嘛， 系咪？ 即系一句问候，一句关心嘅说话，可能咧都可以令到佢哋个生活啊嗰日可以开心啲啊。 系啊，嗱，守望相助咧，咁亦都有听众咧，亦都提供咗一个咧联署嘅。信件系咩嚟嘅咧？咁原来咧，佢话咧已经有啲团体咧就谂住咧有封信咧就俾咧民政事务局咧，因为其实嗰啲康文署嗰啲佢管辖啊嘛，就希望咧佢处理下。喂，大佬啊，你唔好剪树剪埋你个雀巢先得噶， 系啊， 咁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你都可以睇下咧，会唔会有一啲真系呢啲投诉系需要噶，因为你都要改正佢成个机制噶。咁然后咧，至于即系有个 JH 咧，佢就话啦，佢试过夜妈妈咧打开厨房灯。有几十隻走咗出嚟，sorry 十几隻啫，十几隻啫。咁咧，佢哋逃走嘅时候咧，速度太快啦。咁咧，小弟已经进化到咧，徒手打小强，有时一次过可以打十几隻。 哇，佢练咗太极，弹开啲小强可以。 跟住嗰句仲惊啊！ 咩啊？ 摆入口啊？ 佢话完整嘅尸体可以用嚟喂鱼。 哇！ 何苦要咁咧？ 唔知讲笑定讲真。咁咧，佢仲咧连结埋啊，近日一单新闻嚟讲添噶。嗰个试过用曱甴屋，一个礼拜嘅成绩啊，真系多过咧旺角大球场睇波个波迷。 好唏嘘啊！听到你 劲嘅，系咪喺铺头啊？唔系，应该唔系屋企噶。 屋企都可以噶。 咁犀利，多小强嘅。 唔系，通常都系噶。小强你一出现咗咧，你就好难杜绝佢，因为佢个生产力真系好高啊。 系啊，跟住有啲 生产力促进局嚟。 系啊，有啲啊，汪西聪咧，佢就话啦，佢哋用有毒嘅抹玻璃水嚟射佢咯。 啊，呢、這个我都有听过。 系啊，咁佢话咧，小强全家咧成日出嚟散步咧，都应该要用呢一招噶啦。 喂，有啲文章就话咧，啲小强好怕啲香味。咁所以咧可以摆一啲咧，即系譬如唔使成日都系 你神台味好干净咯咁， 冇咁 难弹噶嘛你， 可以试下即系摆下啲香嘅嘢喺即系一啲曱甴出没嘅地方啊，试下。 喂，呢个过瘾，寒冰掌你听过啦？ 系、 寒冰喷雾有冇听过？ 咩嚟噶？ 即系我用冰水喷射。 唔系、哦，佢话咧有个 Joanne 啊，佢就话咧攞一个盘摆喺灯下边，然后咧再喷呢、這个。呢、这个系咩嚟嘅呢？就叫做寒冰喷雾，有得卖噶。睇住有啲日文喺度上面咧，唔知系咪日本传过嚟咁样咧？ 冻 系佢话咧 ，Frozen 小强咧就会跌咗落个盘里边噶啦，咁样。咁但系具体嘅运作方法究竟系点嘅咧？我真系唔知佢系咪。 哦，即系其实可能佢都系杀虫水，即系我咁嗌，只不过佢一喷出嚟就系 freeze， 即系好似喷雾，僵硬咗佢。咁僵硬咗佢，你咪唔使 系啦。跟 住咁系咪成只可以跌落去咯？ 系咪咁嘅意思咧？我谂系。 咁、好似又嚟得好过杀虫水啊，系嘛？都唔系嗰啲叫化学品啊。 系啊，当然啦， 嗰啲喷雾都系应该系化学品嚟 嘅。Dennis 呢、這个如果真嘅话咧，真系呢、這个真系要即系。俾个表扬奖章佢 咩啊？ 我通常都会赶佢走。 系啊，我都睇到呢、這个。 我好耐都冇杀过小强啦。 啊， 有一次佢唔小心跌咗落水缸度， 你都救佢、啊， 救佢上嚟放佢走添。 我系一个 家姐，爸爸成日要我同细佬分享，分俾享即系我噶嘛。 我系一个细佬，爸爸成日叫家姐让嘢俾我，佢都唔肯噶，搞到我咩都冇。 我咪就系嗰个爸爸咯，佢两个系咁同我争老婆，咁我点啊？ 系咪觉得好烦恼咧？丰收快活人帮到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仲会有专家同你分享同家人相处之道。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五姨长个仔个姑姐揾咗佢阿妈个堂细佬个舅父个四叔婆去饮茶喎， 咁啱又撞到表姑奶奶个三叔个堂表哥个阿婆同埋个姨婆个家姐个叔婆同埋表妹夫一齐去唱大戏， 呢个系咩人？ 家人，最紧要系爱家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咁嗰个其实系咩人啊？ 都话爱家人咯。 今日嘅丰收爱家人， 头先我哋今日咧得到好多嘅听众嘅留言啦，一阵间咧你哋都可以继续留言啊，讲下如果你哋遇过呢个情况啊，咁你会点处理咧？ 系呢个系咩嚟嘅？其实就系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好兴讲嘅，同人分享，得闲都分享，我好惊呢两个字嘅。就连嗰啲咧，即系大家利是嗰啲死难家属咧，都会邀请佢上嚟，可唔可以分享下你感受？ 啊，呢个真系好痛苦。 分享明明系好嘢嚟噶嘛，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咧，滥用到咧嗰啲你可以叫人讲述啊、抒发啊咁样，但系冇啱咩都系分享啊嘛。咁于是乎喺屋企里边咧，就更加成日讲啲分享啦。 系， 玩具攞俾人一齐玩，分享一下。系、你有冇细个要教你阿乐阿永要咁样做嘅？ 一定要啦， 因为我唔使住啊，阿 B 而家自己同自己玩啫、 我啱啱就想问啊，你会话即系叫阿 B 嗰啲玩具同阿狗仔一齐啊？ 你话咧？ 系啦，一齐分享，俾啲佢玩下咁样。 就算系教其他嘅朋友咧，可能咧阿 B 都会有其他，佢都有朋友仔噶啦嘛，即系都要教佢嗱，你要懂得点样去分享啊，你又要玩，佢又要玩，一人玩几耐啊？会唔会？ 会嘅，不过咧嗰阵时由于我上过咧，即系嗰啲叫亲子教育班啊，即系我都会上啦，真系。但其中有一个好实用的，他就说几岁之前，我不记得他讲几岁，他说你三岁之前你教什么鬼分享啫、他自己那个儿童心理都未满足到独占的这种欲望。你即系等于咧，你啱啱你躺你粮都未出完啦，你话喂捐啲俾人啦、 啊， 捐啲俾人，但我得2000蚊啫，捐500俾人啦、啊，分享啊，你都唔制啦。 哦，咁我又冇谂过，原来系三岁之前系冇呢个分享嘅机制喺度。 佢系好难啊，因为咧佢个脑里边觉得咧，喂我都未玩够呢样嘢，我嘅，我完全未即系可以满足到咧，你咁快话唔准玩。分俾人，佢系顶唔顺 嘅。哦，我都见过一啲例子咧，即系譬如一班嘅小朋友啦，或者佢哋系兄弟姊妹嚟嘅，有阵时咧净系讲紧点样去争嗰一样嘢啊。嗱，阿妈永远都讲啊，喂，让妹妹啊，让哥哥啊，但系嗌到咧，见到佢咧，即系声嘶力竭，但系嗰件事件咧都冇解决到噶。 因为佢就未玩够咯。 啊，系，其实系、 你嘅经验系点噶？ 唉，多到即系你谂下，佢两兄妹，两兄妹争 两年， 争20个月就都冇足两年添啊。咁但系有时都系诶细个争会争好多， 我话佢忍唔到啊， 系啊，开唔开补， 好惨啊， 系啊， 系咯， 你又话做咩？你羡慕啊？ 唔系我哋 好痛苦啊，话 唔系我等啲小朋友开心， 我话唞咗都冇20个月咧，又嚟开工啊，系惨， 系冇啊，真系冇啊，坐陀都要10个月啦，点会20个月啫？ 系啊，咁佢哋点样争嘢啊？咁佢哋 唔系争嘢实有嘅，咁我处理方法就系咧计时。 鸡事啊！ 嗱，即系话你玩一阵，你玩一阵，冇话嗱呢一样嘢啫得。咁你两个人咁点啊？咁就每人玩一阵咯。如果你想真系好想呢阵子嘅，咁你一齐玩咯。 哦、 你做到一齐玩嘅就唔好争。 咁嗰只鸡髀点样每人食一阵啊？ 买两只咯， 阿哥食先，阿哥食先， 食 晒 啦， 食两分钟到你食两分钟。 嘢咧我就唔会嘅，因为我自己都中意食嘛，我都会话你中意食一人一份，就算三只鸡髀 分彼此， 系啦系啦。譬如大家都系中意食鸡髀嘅，咪三只咯。 系，但系人总会偏心噶，又或者我谂咧，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会遇过类似嘅问题。如果你哋遇过嘅话咧，1872388啦，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你哋嘅问题咧，一阵间我哋仲会有专家同你解答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康文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指位于大埔广福道路鸟林的鸟粪问题严重，因此斩树，但就导致多个鸟巢从高处堕下，多只初鸟死伤。有居民话见到初鸟堕地奄奄一息，好可怜，形容好残忍。观鸟会批评康文署的做法，康文署就事件致歉，现已根据渔护署建议，暂时将收树的残枝存放在现场路边，直至渔护署有进一步指示。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继续审议东涌新市镇扩展的填海和前期工程，涉及超过205亿。多名议员关注东涌东新市镇新发展区的房屋问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问政府会不会增加公私营房屋比例。发展局副秘书长陈松青说，新发展区的公私营房屋比例维持 63:37%。预计东涌东新发展区兴建的25,700个公营房屋单位中，七成是出租公屋，三成是居屋。他又表示，如果日后政府的长远房屋策略和供应目标有调整，在东涌新填海区的房屋供应比例亦可以作相应调整。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听日凌晨将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代表香港同以色列签署民用航空运输修订协定，星期日清晨会返抵本港。张炳良会在当地出席一带一路座谈会以及担任主讲嘉宾，亦会到耶路撒冷参观运输科技公司，了解当地发展。张炳良离开香港期间，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成武将署任局长。南华前竹主张广勇话，一直有意系续任，亦都曾经向南华会提出希望取得冠名权，但会方一直冇回复，又向佢提出削减来季津贴，佢最终系决定不再留任。同南华合作青训计划嘅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就指，南华会原本有意俾张广勇续任一年，但对方提出增加津贴，球会认为唔值得支持，最后决定系自愿降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88点，跌8点，成交金额45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0点，升14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瑞星科技95蚊，升13.57；腾讯控股272.2，跌4；吉利汽车13.78，跌3.2；盈富基金26.3，冇起跌；建设银行6.51，跌7仙；中国恒大16.58，跌8仙；佳元国际控股3.73，跌6仙；中国平安51.2，升3.5。工商银行5.3，跌4仙，恒生 H 股107.5，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4，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63，澳元0.754，加元1.346，新西兰元0.7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78点，跌1点。港金现价报12,008蚊，升3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65美元，卖出1,29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 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由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7总决赛， 6月11日下午3点在理工大学赛马会众艺馆，本年度的故事王者将会诞生。 评判包括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博士、 副广播处长廖丽仪、 著名演员孙圈， 表演团体包括 Desultis、 香港儿童音乐剧团 司仪李秋婷、阮德昌、施淑婷、陈子希。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7，一起分享故事魔力。 而长个仔个姑姐揾咗佢阿妈个堂细佬个舅父个四叔婆去饮茶喎， 咁啱又撞到表姑奶奶个三叔个堂表哥个阿婆同埋个姨婆个家姐个叔婆同埋表妹夫一齐去唱大戏。 呢个系咩人？ 家人，最紧要系爱家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咁嗰个其实系咩人啊？ 都话爱家人咯。 系啦，今日我哋丰收爱家人咧，其实想讲个题目就系话咧，即系屋企人之间，特别系细路咧，要分嘢啊，分玩具啊，或者即系唔好争啊，往往都系适得其反嘅。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咧有问题啊，想请教我哋 James 嘅话咧，一阵间你而家啦就可以打18723888俾我哋啦吓。 系， 我自己有经验嘅。 你点啊？ 我家姐大我4年。 系， 我哋试过唔系讲紧细个嗰阵时啊，即系。 而家都系啊， 而家就冇啦。 哦， 到青春期嗰阵时，即系十几岁，我讲紧真系噶。我都有试过同佢打交， 系争咩咧？ 唔系哥嗱，我话俾你知，唔系我哋嗰阵时打紧牌嘅，真系嘅。即系我讲紧系去到即系十。 咁啊，争只牌啊，真系冇得让嘅，家姐，你食糊定我食糊啊？ 唔 系大样细喎。 其实有阵时咧，唔系讲紧系让唔让啊，定系分唔分享啊？系我都唔记得 exactly 系咩原因啊。总之就系两个觉得条气唔系好顺啦。跟住我哋两个就即系我真系未试过， 细 个都冇试过，我出手打过 噶，即系冚佢。 我又未到嘅，打只手指。踢 佢蛋蛋啊！ 哦， 真系夸张。 但系去到嗰个时候咧，即系譬如嗱，两子。弟啦，我哋就咁而家我哋好嘅，琴晚先一齐食完饭。咁但系咧嗰阵时，其实爸爸妈妈见到咧都真系呆咗噶。佢哋好明显系因为玩一个游戏，大家玩得唔开心，真系一个游戏嚟啫嘛。嗰阵时细个边度又唔系赌博，又唔系啲乜嘢，但系净系讲一副麻雀，唔知点解，跟住就继而系我口角，跟住动武，我都有发生过呢件事。我记得我爸爸妈妈都真系企咗喺度，唔知点处理。 嗱，你哋细个咪成日争嘢嘅，不过你大个咗识谂好多。譬如你琴日食饭咧，好明唔好再争啦。 系啊， 冇再争俾 钱。唔争洗碗啊嘛，咁样 OK 食饭 系咯。啲阿爸妈不知几想咧，两个仔女咧争食争俾钱嘅时候咧，家姐俾啊，唔得啊，细佬俾啊。 啊，但系我想话咧，即系我家中咧，譬如阿乐乐明明佢哋会争嘅，但系佢一加埋两个表姐咧，我哋即系2468。咁嘅年份啊，我意思或者每人带两年咧，同佢哋一齐玩咧，佢哋好多时都话一齐玩游戏，但我真系冇见过佢哋咧有啲咩争拗啊，有啲咩即系都和谐，即系总会有一个人出嚟处理呢件事嘅，即系就唔使牵涉及我或者我家姐啊去处理话。 通常出嚟解决嗰个系边个嚟噶？都系小朋友。 即系话两个表姐啦，是第一个去解决，但系佢哋都和谐噶，都可以相处得。即系你谂下，两个可能会争拗，但系四个都反而和谐到。 吓，四个系咪佢知道嘅争？赢啊！一打三打唔赢啊嘛， 系啊！我觉得我即系想俾个赞佢哋嘅。 嗱，我哋仲可以问下啲啲听众咧，通常啊，即系话如果两虎相遇嘅时候咧，总有个让啊嘛。往往你系会将你个细路摆喺让嗰个位置啊，定系等人让咯？ 你讲人哋嗰个啊？ 即系大家，譬如好简单啫嘛，你去带佢游乐场，我试得最多咧，因为即系就喺公园度玩嘅时候咧，譬如上滑梯，咁阿 B 可能咧就喺下边擒上去。点知上面有个姐姐喺上面想垂落嚟，咁我哋梗系第一时间就话要俾姐姐玩先嘅，人哋守规矩啊嘛。 系因为人哋守规矩上面垂落嚟。 但系唔系噶，我后来发觉调转咧，到阿 B 喺上面垂啦，有个姐姐喺下边擒上嚟咧，咁咧我哋都系惯咗就话让人先啦，让人先啦咁样。咁其实咧，你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你永远都觉得咁，我自己让咗一步先啊嘛。 系啊，唔好同人争拗啦。 系啊，咁但系咧，我谂下就系，咁其实会唔会如果细路大啲就会问，点解次次都系我哋让嘅？嗱，我喺下边擒，又系我让；我喺上边上，明明我先噶啦，都系我让嘅。 系 啦，如果咧你解得唔好嘅话咧， 啲細路可能會諗唔明嘅咋，點解前頭都係我哋養嘅人哋唔使嘅咁樣？ 我試過一個經驗咧，又係玩上滑梯，咁我同啲小朋友玩上滑梯啦，又係咁樣嘅，我負責嗰個小朋友咧到佢上啦，又係有另外一個咧唔認識嘅家長嘅小朋友咧就喺下面度爬上嚟。嗱，照你咧就要講要分享啦，要讓啦，但我咧就係同咗嗰位小朋友講咗句，我話小朋友啊，上滑梯係上面上落嚟，唔係下面爬上去嘅喎。 我覺得都啱喎，你呢個。 因為我覺得我有即係你當我好人啦嚇，我當教埋嗰個小朋友。 啱啊！ 但喺嗰個時候，嗰、那個阿媽就走咗出嚟， 讓下我啦， 唔好玩啦，唔好玩啦，俾佢玩曬啦咁樣，一句咁樣打落嚟。咁喺嗰個時候，其實我覺得 呢啲咪家教咯。 唔係，我係吞咗啖氣嘅，都吞咗個字嘅，因為有好多小朋友喺度。但同時間，我就會諗，其實一個媽媽，你即係你用一個咩方法去教嗰個小朋友？其實你當我係一個無聊人，我講多一句，但其實我講嘅嘢真係一句都冇，一個字都冇錯㗎。誰話都係向下垂落去㗎嘛？ 你啊，都唔知啊，佢肯定夜晚翻去啊， 仲喺度詛咒緊我。 喺個 Facebook 寫啊，遇到啲冇品嘅男人啊，霸住个游乐场唔俾我女玩啊， 爬上去真系有啲咩问题啊？ 但系就唔会讲话自己系唔守规矩咯。哎、我仲有一个坚持就系话，譬如好似头先豪仔你话咧，点解我下都系我哋让人嘅？咁我会教佢哋话唔紧要啦，你哋唔好去批评人哋啦。咁总之自己做好自己就系啦，系咪、嗯？ 不过呢个道理深啲， 即系会咁样咯。 大人都未必明。系咪先？ 但我想问一下啦，嗱，两位都系家长，对于你哋可能同自己嗱，你有两个，你有一个啦，豪仔。咁、但系有阵时你都会有一大班小朋友噶嘛，你会点样教佢哋分享？你用咩方法去鼓励佢哋去分享啊？又或者令到佢哋唔争啦？简单啲嚟讲， 好老实啦，太细个真系唔明白道理噶。咁咩叫做话你都想玩人哋嗰、那个人，你都想玩佢 太 复杂啊，佢系唔会明白嘅。即系话不如同佢哋一齐玩啦。即系可能会话一齐玩就唔会话去分享，分享系要我谂真系上到高K 3 你话分享系咩意思？你有嘅，你唔好食晒，你俾啲人哋啊，你又要唔好介意自己食唔晒，你又要咧明白到咧人哋攞到你少少咧，佢会好开心噶，几咁深 嘅？系啊， 唔系可以简单啲咁讲咩？即系一个玩具，喂，你哋一齐玩啦。 系啦， 其实呢个未系分享咯， 一齐玩， 你有一嚿蛋糕，一人一半咯， 咁 咪大家都开心咯。 同佢讲噶，类似话咧，不如一齐玩。我试过话同我玩咋， 你边个 同我玩 啊？咁 啊， 跟住 佢会话唔制噶， 系咪啊？ 佢话唔制， 咁 但系嗰个专家嗰次嘅讲法咪好啱咯， 好正常。 佢系未满足到自己噶嘛？你系要即系已经满足晒佢自己嘅愿望，然后佢先至会觉得咧，我同你玩都唔紧要，我分啲俾你都 OK， 系要大啲噶。所以佢话咧，有阵时啲家长咧物极必反咧，太过想即系照顾 好细个，从小 其他人感受咧。反而咧会变咗闹啊！我衰仔，我叫你分俾人玩啊！咁自私啊你咁样，哇吓到个僆仔啦！ 佢都唔知发生咩事。 我攞都未有，我饭都未食饱，我又要分俾人食喎。 系啦，咁究竟几岁先开始即系要适宜去教佢分享呢件事咧？系咪都要上到幼稚园 呢？ 咁 系啊，同埋咧即系几大先至可以即系做到咧吓？咁我哋咧即系稍后时间咧，我哋揾专家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系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讲下咧有冇试过经历咧？兄弟姊妹又或者你自己又同人哋争 嘢， 争系争成点咧？争唔争得赢咧？有冇啲好嘅方法去教导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 头先豪仔听嗰个专家嘅讲法咧，真实系咪都系要咁应用咧？即系话咧，三岁前咧都教唔到噶啦，三岁后先 应该系上咗幼稚园，咁佢可能先明白到，因为幼稚园咧，你翻到学校嘅时候就需要同人分享。 同埋会唔会闹？我发觉呢个好紧要噶，即系如果咧你翻学嘅时候咧，你知道咧佢唔识得同人哋咩，譬如分享玩具乜鬼嘢都好咧，你会唔会变咗闹佢？ 会，即系点样去处理嗰件事？ 系啦，你闹佢其实会，你有冇发觉咧？反而可能仲衰咗 啦。仲分钟抢埋佢嘢俾人哋玩添。 有啊，有啲家长系咁，即惊死俾人闹咧。 咁好尴尬喎，头先你哋话， 何在会觉得 同佢讲，佢又唔明，你闹又未必代表啱，咁点做啊？ 嗱，所以最好嘅方法系咩咧？两个家长咧都要互相体谅，咩意思咧？就系对方如果攞咗你玩具咧，你又唔好咁激动， 唔好介意。 同时，如果对方唔肯俾玩具你玩咧，另外个妈咧又唔好起晒杠，哎得噶啦，你啲自私鬼嚟，自己玩晒佢啦咁样。 系啊， 因为你要知道，对方又未识分享，你又冇一个即系抢人玩嘅嗰种即系概念诸如此类咧。 系啊， 大家可以即系打嚟讲下1872388吓，有冇遇过呢啲情况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使唔使咁难啊？ 告别要潇潇洒洒，不必常回头吧。星光之中，你化作最闪的星，圆挂。来日半，在天边，重遇。 话今次嘅 MV 咧，揾咗转向高难度挑战嘅导演张杰帮执导，用一镜过肩倒带拍嘅形式，营造时光倒流嘅感觉。结果系拍到嘅，不过做咗几下 take 先至成功咯。作曲电视 Super Moment， 编曲有 Super Moment Agent Chan 黄湘俊，监制 Agent Chan 加上黄湘俊。上晚星期星期上升两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Super Moment 说再见了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听众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烦恼先？ 是啊，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88，咁欢迎即是讲下呢，有冇遇过啲细蚊仔争嘢嘅时候，咁点处理呢？家长们又点处理？几多岁先开始啱佢教呢？同埋有啲咩方式系哇万事万灵嘅？ 系啊，必杀技啊！好想你同我哋分享。 有买多份咯。 其实讲紧争嘢咧， 买多份都唔系嘅，都会争嘅。唉，觉得你嗰份系好啲嘅，一样要抢 嘅。即系讲紧争嘢咧，讲紧系大个都争。好似阿祖头先话斋，哇，我已经读紧中学噶啦，咪都同阿家姐喺度争 重咯。嗱，争重啊，就系最大件事。 系啦，咁抱边个先？究竟是氹边个先咧？边个让边个咧？都好复杂件事。 好，听下啲听众先。Hello， 你系边位？ 喂，陈小姐啊， 陈小姐 你好， 你好啊， 恭喜爱家人啊！ 系啊，正寻日先发生咗。 系啊，先热辣系点啊？你个背景系点啊？ 好啊，因为大女就都好大啦，细女两个都中学噶啦，其实咁跟住家姐就考完试嘅，咁阿妹就寻日补完习翻嚟，咁啊食完饭我就饿咗两句，我话啲嘢摆好啲啦，你执好收拾好啦咁讲。跟住阿家姐系插嘴讲两句啦，咁讲，跟住阿妹就唔知因为好大压力咧，咁话要测嘢，咁话我哋嘈住佢，咁跟住咧我哋就算阿家姐，你唔使考试就俾你阿妹咯，跟住家姐话我坐梳化又唔得，坐呢度又唔得，点解佢要霸晒？咁我就阿爸爸就去考试让一让佢啦，家姐就发脾气，点解永远都系大佢妻啊？ 是啊，永远都是大阳细啊嘛，好好委屈噶，有啲大 啊。夜考试俾佢温书喺个厅，佢点解佢唔可以入房温啊？点解我考试嗰时，我读书嗰时就要喺房啊？点即系好多问翻我点解咯？ 啊会啊，就真系大个噶啦呢啲。 但系睇嚟佢讲嘅系事实，你真系亲疏有别，搞到好似啊！ 你可以宠坏呢个，唔系宠坏嘅，即系 宠 爱 噶啦， 宠爱呢个阿细女啊。 系啊，跟住我就话唔得，我同爹哋讲，我话唔得，即系。 一视同仁 可以咁样霸住嘅，阿家姐尽量细声啲啦，唔该。阿妹咧就发脾气掟嘢啦，哇，都喺度即系乱掟嘢啦，跟住掟行晒啲笔啊，成佢话喺度喊啦，我冇笔做嘢，我话你发脾气都冇用嘅，我话其实即系就算俾你读到几叻都好，你都要有份喺度咯， 系。点样控制住自己嘅情绪啊？嗬， 我哋都坐咗喺度饿咗， 系啊，真系惨。嗱，之前你又做得即系叫做嗰个对待唔同啊嘛，佢记住咗 人系咯。 你有冇发觉其实大嗰啲咧，佢 系 会记住噶，系噶。 唔系因为佢都系一样考试啊嘛？点解我考嘅时候， 家姐考完， 咪就系话咯，家姐考试嘅时候唔见你叫阿妹让我，而家阿妹考试你叫我让佢。 但系我又唔可以，我要帮阿陈小姐讲说话。嗱，每个人都会偏心嘅，嗱呢个系一定嘅。一定有偏心，同埋成日都会有一个感觉，大系要让细噶嘛。陈小姐，你会唔会都有呢个概念喺度噶？即系觉得大应该让细，你又冇 嘅。不过可能以前阿家姐讲翻，以前爷爷喺度啊，阿爷爷都讲啊，阿妹成日虾我啊，要我让佢啊，点点点咁讲咯。即系可能由根深蒂固啲上一辈咧，都已经同我家姐讲埋要让个细嘅。 OK， 所以即啱嘅，因为大咧有阵时，即系我有家姐啊嘛，有阵时佢都会讲翻咧，佢好难会理解咧，即系佢又唔系大到已经 系 好成熟啊嘛，大家 都 系十零岁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喂，我真系早出世你几年，点解咩都变咗系我唔公平？ 有猪头骨就我食嘅，系咪？一啲大啖肉就你嘅咁样。 系啊， 我咧嗰时都会即系当我有咗永明嘅时候咧，咁嗰啲人咧成日话喂，记住啊，唔好忽略咗我个大嘅，即系唔好忽略个哥哥。咁结果咧，我真系咧加重咗啲力咧喺哥哥度，我 真係忽略咗个细。 我反而忽略 真係忽略咗个细啊！跟住咧，到大嘅时候咧，妹妹话：做咩我成日都要让哥哥嘅？咁系咪哥哥让我嘅咩？即系我即系潜移默化，即系一路以嚟咧都系我阿妹你让哥哥啊，哥哥让下佢啦咁。佢、 哦、 真系会有时会觉得唔公平噶。 系啊，即系你反而系太过惊个仔可能会即系失重咁样。 系啦，即系 好似家姐而家做 part time 水泥工啦，跟住佢都同我发火嚟讲开。点解明明啲人下面嗰啲人做错，系要我哋啲人养佢噶？我哋曾经都做过细噶啦， 系 啊系啊， 但永远都想再做细嗰个嘅，因为锡噶嘛， 因为佢冇得改变啊嘛，佢冇得做我妹啊嘛，所以佢咪觉得哎呀，我做呢个家姐成日都要让人嘅，点解成日都我蚀底噶嘛？ 系咁，所以最后你嘅方法系咩咧？你 有冇必杀技？ 即系话俾其他家长参考下。 我觉得要公平咯，唔一定要让咯，睇翻嗰件事就唔好针对人咯。 公平都啱， 你做唔做到先？ 有时都几难嘅，因为 尽量咯， 即系喺度打我嘅时候，你要拉开佢哋啊，或者要再讲任何说话，其实即系。都会是第一个唔中意 啊！系咯，你谂下有两套道理嘅，大让细啦，但系跟住另外一个咧就话细又要尊敬大， 系又要公平， 你要公平，所以中国人都 讲晒啦。 做到嘅其 实 系啊，都系青春期啦，同埋我哋两姊妹好嘅时候咧好 fit， 唔好嘅时候咧真系。点样讲都冇用。 水沟油同糖黐豆，我哋明白、 哦啊、知道 永恒嘅关 系。永恒啊，佢就算大个都会有呢啲情况、 啊。不过我觉得咧，你阿陈小姐，你呢位妈妈咧，其实做得好称职噶啦。 我都觉得系、啊。 头先佢嗰句话，喂，你成绩再好都冇用，你要有品先得咧。其实你呢个身教好好噶啦。 系啊，即系收声咯，即刻。 系咯、 啊，陈小姐唔需要担心啊！我哋三个咧都唔系专家，因为咧接住落嚟咧，我哋有专家睇下可唔可以咧将你头先啊遇到嗰个情况帮你啊解说到啊！ 多谢你啊，陈小姐。 好啊，今日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吓。 好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请出我哋嘅 James 啊，就系叶伟伦啊，即系我哋嘅儿童行为治疗师啊，出场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James 你好。 James 你好。 喂 ，Hello。 Hi, 又见面啦。喂，点算啊？譬如头先个家长咧，都新鲜热辣一个例子啦。个、啊、大女又记住以前考试咧啲不公平嘅待遇。到而家自己要让个细，佢话搞错，咁我嗰阵时咁委屈嘅，呢啲点算好咧吓？ 头先个妈咪咧，其实你哋都话佢做得好啊，因为佢都尝试去俾个空间佢去发表啊嘛。 系咯。 咁嗱，佢已经系去到青春期嘅年纪咧，佢可以用语言去表达自己想法啦。 嗯。 其实第一样咧，我哋可以嘅话咧，就唔好批评佢先。即真係俾一個空間，做一個聆聽者，俾個姐姐去講下佢自己，其實好驚啊，好擔心啊，或者覺得好唔公平啊，俾細妹搶咗啲嘢，點解又要我讓佢呢？講佢嘅想法，講佢嘅感受。咁我哋用批評嘅方法先，聽咗佢講。其實你能夠聽到佢講呢，佢已經有啲嘢抒發咗出嚟，這個好重要嘅。佢可能會將好耐之前嗰啲，仲有嗰次啊，之前嗰啲啊， 數曬出嚟啊， 系啊， 咁其實呢個係舒緩佢個情緒咧嘅一個好重要嘅 steps 嚟嘅。咁第二個嘅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會聽一下細嗰個嘅想法，因為佢啊，其實我想用呢個位置我嚟做咩咧？其實我點解要而家要即刻用咧？咁令到佢覺得其實我好。其實有啲咩想法，又係要幫佢講嘅。咁家長喺呢個位咧，就好似個中間人咁嘅，係幫佢哋兩個講出自己嘅想法，自己嘅恐懼，然後咧先至去諗個處理方法。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跌咗入一個陷阱，快脆啲息事寧人，一係讓人啦，一係就快快脆脆搞掂佢啦。其實好似進入喺度解佢嘅毛咁。 呢個家長係會做咯，唔好唔想喺度搞大件事啦，咁睇下氹得邊邊邊嘅咋。 係啊，所以如果佢哋已經係長大咗，能夠用語言表達嘅，咁家長不妨可以俾個平台，同埋真係要俾啲耐性嘅。如果佢講唔到個想法，幫佢講。嘗試引導似乎你好似咧唔係好中意妹妹坐咗呢個位置、或者你好似似乎係驚冇咗嗰件事之後攞唔翻喎。大嗰啲其實都可以俾佢哋講多啲嘅。如果細路仔其實頭先嗰個話喺公園成日都發生啊，係咪？ 係啊，我哋頭先講上滑梯啊嘛。頭先我哋講咗即係青春期嗰啲咧，我哋都容易啲即係用道理同佢分享。 係啊， 小朋友嗰啲即係得幾歲人仔嗰啲，咁啊點樣同佢講？讲好咧吓， 系啊！嗰个时候咧，其实我哋要小朋友真心，真系真心，佢觉得我可以同你分享咧。其实喺发展阶段咧，佢哋去到成起码六岁，先至会觉得系 嗱，真系我个专家话三岁前唔好搞，都系有道理 的。都唔止啊， 六 岁 啊，六岁即系 K one、K two、K three 都唔得啊。 咁但系喂，调转啲人会唔会话咁啊？咪即系我六岁前咧，我可以做小霸王啊？ 唔系咯，你要去引导佢咯， 都要教导嘅。 系啊，要引导佢嘅，帮个小朋友讲出佢嘅想法。嗱，譬如佢啊，有人嚟想玩你个梯，你似乎唔系咁想。嗱，你要帮佢讲出佢嘅恐惧，跟住咧就帮，又要帮另外一个小朋友讲啊，而家唔好意思啊，我哋而家咧暂时玩紧。嗱，佢哋唔 ready 去 sharing 嘅， 系啊，系。 但是他们 ready 去 take turns，你可以跟他们说，我们暂时未玩完，不如我们等一阵，我们玩完先，你又给些东西对方做一下，不如我们站在一边数十声先看看玩完没啦。那其实一方面， 一十 数完了还不到我玩这样啊，跟着就。 是啊，会难处理的，因为家长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呢，哎，快点啦，快点啦，你玩完没啊，落来啦。其实我们尽量的话呢，是不会去骚扰小朋友的，但是有些不一定要出手的阶段，譬如真的去到打人啊，争 咁冇办法啦， 系啦，一定要出手， 系咯， 系。 如果唔系咧，其实佢哋都学习紧，我会 take turns 嘅，等待嗰个咧，佢又学习紧延迟满足呢样嘢，佢即刻，我有，我又叫我爸爸妈妈就可以攞得到啦，或者，我想玩啊，你要 share 啊，咁就会攞得到嗰件事咯， 系，所以最错咧，系咪就闹啊？即系如果见到啲小朋友咧唔肯即刻分享咧，闹佢咧，呢个系咪就最错咧？ 其实闹喺任何时间都系最唔好嘅，嗬？系咪咁？ 系啊，佢即时可能有效果嘅，但系长远咧，佢会觉得嗱，咁咪乖咯。闹完佢之后咧，佢会觉得咧，原来 please 所你嘅大人先去分享，佢觉得分享唔系一个好嘅经验。 系， 咁嗰个大人喺度嘅时间咧，佢唔会去自己主动去分享啦。 系。 同埋佢又覺得，我喺社交嘅場合，原來家長都唔係會支持自己嘅人嚟嘅，佢好似唔尊重我，佢關心 即係要幫我先得㗎，係啦。James，我想問一下咧，好多家長咧喺分享嘅嗰個即係叫做優先次序咧，都係中意用大樣細啦。 我都好想知 呢個其實有冇即係根據嘅咧？係咪都應該要調整一下，唔好下下都搞到個大嘅即係受盡委屈咁樣咧？ 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大嗰個喺心態上咧，其實佢雖然年齡上大啲，但係佢心態上佢可能仲係一個細路仔， 都係個心態。 係啊，係啊，佢哋都會覺得點解成日都係我冇得受惠啊？ 係啊，譬如有細佬妹出世嗰啲時間會更加多啊。佢哋兄弟姊妹之間嘅角力，點解我會俾人分薄咗嘅？點解會無論物質上啊？心理上或者佢答正就嗱，你 B B 出世咧，你就系哥哥啦，你就系姐姐啦，你就让佢啦，同埋你记住自己一间房啦。到时你有啲咩忽然之间佢要好似够钟要长大咁，佢哋其实系冇嗰个闹钟，唔知点解长大，要俾一个过渡期咯。 个过渡期点样帮嗰啲小朋友咧？咁样 过渡期你可以俾一啲小任务个哥哥姐姐俾佢做嘅， 系 譬如。不如你帮我阿细佬攞一支奶啦，哇，跟住赞赏佢，你都好帮到佢手，佢有需要嗰阵咧，你好帮到佢，就唔使话俾佢听，喂，嗱，你要做噶啦，你系哥哥啊，你要负责呢样啊，咁佢觉得系好细佬系佢一个 burden， 佢觉得有机会系一个 压力嚟噶， 即系总之咧。唔好觉得咧，佢系大嘅，你就老凤咧就觉得你让个细嘅，可能你都要咧即系巴结下，讨好下佢咧。阿哥，你如果你让咧，有啲着数俾你嘅， 客气啲 系啦，即系唔好当系应份嘅， 好似用游戏嘅方式咁样咯，即系你做得好又有奖， 你系颁奖嚟嘅， 系啊 ，OK， 喂 ，James 多谢先，今日我哋都多谢你教我哋咧，即系分享之道咧，应该点样处理会好啲，唔该晒，好，拜拜。嗱，所以咧，即系中国人有句说话讲得好啱嘅，佢话咧不患寡。还不均，唔怕你唔够嘢食，最怕你分唔匀啊！ 系啊，咁啊，点样分得匀呢？有阵时大样细都唔啱噶。如果真系做到互相分享嘅话，我谂家长咧要做一个好好嘅榜样去教啊！吓 ，OK， 听日见啦，而家有咩健康康，拜拜， 拜拜。